天上的一粒孤星怎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一件单独的事件怎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呢？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串联起上来，才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有思考、有想象的星座。弥敦道证交所每一位嘉宾所讲的说话，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发出的光芒，勾画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不同层面的一张图画，给我们细心欣赏、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后的意义。 我学电脑里面的中文输入法都是几艰苦的过程来的，告诉你尤其是打个年字年月增的年字就是打了很多次，我相信接近十次先至是记得是怎样打的。OK， 咁啊，即系话埋俾你听啦，就系 VF， 即系师火，就打到个练字啦。咁啊，即系终于打得成。咁今晚咧，我亦都好成。請到練月增教授上嚟，多謝你，期待期待期待期待。上一次見阿練月增咧，可能係大概十年前，當時咧我係阿李鵬飛先生嘅監製啊，咁咧就有一日咧就請咗阿練月增教授上嚟嘅，咁啊， 我都記得好耐之前， 好耐之前嘅事啦。今日即係過咗十年咧，即係時空都變咗啦。當時係胡錦濤嘅年代啦，胡錦濤、温家寶嘅年代，而喺美國咧。十年前咧就啱啱咧就係奧巴馬嘅年代，奧巴馬可能介乎奧巴馬同埋呢個小布殊之間嗰段時間請你上嚟嘅，咁啊時空變咗，兩地嘅領袖都變咗，中國啊出過習近平， 係 咁美國而家個特朗普喺貿易戰龍或者係突然之有啲芬香飄出嚟啊，北京飄出嚟嘅時刻，我哋今晚咧揾到練教授上嚟啊，咁啊其實萬語千言。啲朋友咧知道我今晚有機會訪問啊練教授咧，就 send 咗好多問題叫我問，係好係好， 一定考起我， 冇話係一定要問練真，要練真。咁咧其實我都唔知問唔問得曬啊。不過問之前咧做一樣嘅嘢咧，都係應該感謝我哋嘅觀 眾，大家傾下偈 啊，觀眾嘅今晚咧，我哋一樣咧呼籲一個十元運動。咁咧就大家支持城寨繼續運作落去，我哋係一個免費嘅網台咧，咁我哋都需要資源去運作嘅，咁啊多謝你哋捐款啦，十蚊，無論係港幣好、加幣好、美金好、依個澳洲紙好、英鎊、歐羅都冇所謂 ，yen 都冇所謂啊，捐過嚟 ，OK， 咁啊有幾位朋友啊讀嗱讀唔曬㗎，我而家見到幾多個讀幾多個啦 ，K K Law 啦。April Ho 啦 ，Sam Leung 啦 ，Cherry Warm 嚇、啊、讀錯唔好太唔好怪嚇。依、這個 Carvin Jang 啦，就係 Black Star Star，OK 嗱，繼續支持我哋 ，OK。今晚難得揾到阿鄭啊依、這個練教授上嚟嘅，咁啊，我今晚咧本來啊同你咧想講個主題嘅，不過陣間先講，因為呢個更 hot 去講，係咁啊，因為咧啊最。今日有朋友就話：，記得問練教授依樣嘢，咁佢就 send 咗個過嚟嘅 ，send 咗個 message 俾我嘅。咁咧佢又話咧，依、這個中共駐加拿大大使、就喺加拿大嘅英文報紙度發表咗一篇文章。咁咧指乜嘢咧？即係指就話佢喺加拿大對 Hill Times 嗰度撰文。咁啊！猛烈批評加拿大政府咧，拘捕華為副董事長兼財務總監，叫做孟晚舟，同埋干預中國司法行為。並且咧係指責西方嘅自我中心同埋白人至上主義，咁啊導致咧審視中國嘅時候咧採取雙重標準。咦？呢個中國大使即係唔止一次發牢騷噶啦啊！咁啊喺加拿大呢個國土裏邊去講呢啲嘢，你估對中加加關係啊，係即係對今次解決呢次可能叫做危機啊？即係會係咪加拿大方面係會屈服咧？你又點睇咧？ 我覺得加拿大政府咧喺呢啲問題上邊，佢會即係做得好得體嘅，即係你。小人咧，佢仍然係保持一種君子風度。 嗯， 我諗最大嘅損害咧，就係令到加拿大嘅人啊，對你中國嘅態度，即係會變得好差。 因為在加拿大這個國家經過這幾十年來的、就是、進化可以說、就是、他們對這個種族這個問題基本上是、就是、沒有了個心結在這裡、就是、不成為問題之後就沒有了個心結在這裡、你忽然間再說他是白種人優越主義呢、我想他們 很反感， 我覺得他們不可以接納、 接納不到。其實實際上你看回看、即是中國和加拿大兩個國家之間的歷史，十年前到啦、有一宗案件叫做、賴聲昌事件嘛， 是 一個、即是 賴昌星 中國呢、就是要引渡回去嘛，但是人家加拿大不肯引渡的原因是什麼？怕你一個中國國民回到去中國之後會被中國的法律，所謂法律、處死嘛， 是因為他的馬仔都槍斃了， 他寧可犧牲一些中加關係發生摩擦，他都要保護你的國家的公民的性命、喂，你這樣你還說他是、種族歧視啊，什麼什麼，有沒有搞錯啊？即是人家對你的國家的人民的性命還看得更緊過你自己的國家，看你自己國家人民的性命、是這樣的國家你都要說它，而且在那個問題上面，我覺得中共、即中國政府呢就欺善怕惡、不應該罵加拿大嘛，你罵就罵美國佬嘛，是吧、 那張拘捕令是美國出的、 人家是之間有個引渡條例一定要即遵守的，是吧？這個國際之間的關係面的一個條約來的嘛，是吧？好像你中國這樣的條約可以不理的，是吧？即聯合聲明可以一腳踩低踢開的，即不是這樣的國家， 歷史性文件。還有我估這個中共大使呢，他我不知道在加拿大做什麼，還是他是 act on order， act on order， OK？ 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加拿大真的很重視這個種族平等的，起碼國家是很 proud of 呢樣嘢嘅。加拿大有個城市叫做 Halifax， 喺東部，係凍港嚟嘅，係軍港，不過係凍，天下結冰要用破冰船嘅。咁咧點解要提 Halifax 咧？原來喺美國南北戰爭之前咧，就好多黑奴啊，即係逃亡啊，就走去加拿大。咁啊，有條通道。 叫做 Freedom Railways 啊，嗰 個 Underground Railway， 係 Underground Railway， 當然唔係 Railway 啦嚇。啊，點解要係要逃去加拿大咧？因為要南方走出嚟，走去北方。雖然北方係廢奴嘅，但係如廢咗奴嘅，即係話唔准蓄養奴隸嘅。咁但係南方走去咧，如果你本身係奴隸身份嘅話咧，定走去北方你都係拉到都會 send 低。 所以直情一定要走到去加拿大。 係啦，咁加拿大咧就即係好 proud of 呢樣嘢，就成日話咧，我暗示。即係我哋比美國更早實行種族平等。今日嘅 Halifax 嗰啲黑人嗰個比例咧，係全國最高嘅。係啊，咁係有幾多咧？咁大家可以上網查啦。即係我哋記唔到咁多啦。大家可以 Underground Railroad， 咁包括美國電視台在內咧，係都係有講呢件事嘅。咁佢解釋點解要逃去加拿大，咁啊點解唔留喺美國？咁啊即係其實美加關係。你又覺得點睇嗱？今次咧，加拿大咧就話奉美國司法部嘅一個 warrant 啊，要呢、這個將呢個孟晚舟咧係即係遣送去美國嘅。美加拿大會唔會喂息事寧人？我的確喺網上睇到啲英文，我相信係加拿大白人嘅寫嘅留言咧，就話我哋加拿大唔好企喺中美鬥爭中間。不好奇，我們應該就是避之則吉啊，這樣的東西。那你估加拿大方面最後是會怎樣處理呢？ 很難說，要看那個就是美國要在60日之內將他那個就是引渡的要求連同就是那個證據，就是犯罪的證據交給加拿大政府、由加拿大的法庭就是檢查過曬呢啲嘢，判斷過佢係咪應該引渡，然後先作出決定。咁即係話咧，好關乎美國，即係能夠攞到幾多資料證明佢呢個事件係有引渡嘅理由啊。咁啱啱早兩日先爆出咗啲新聞，係路透社嘅記者，即係喺敍利亞同埋伊朗嗰時揾到啲證據，即係證明呢、這個。 呢、这個華為，即係呢間公司係有同呢同呢伊朗係有啲警棍。咁啊，結果咧就即係我估計咧，都空多吉少噶啦。 但係最後尾嗱拉嘅時候，特朗普就冇開到聲嘅，仲彈啲消息出嚟話總統特朗普並不知情嘅。係咁、但係後來特朗普咧就自己主動踩入去話，必要時佢會介入。所謂介入者咧，就即係干預，即係講得好聽啲嘅。而家介入介入咪即係干預咯。 即係佢即刻俾呢、這個即係、美國嘅司法部或者美國嘅其他嘅部門即係喝止啊嘛，即係話叫佢冇亂嚟啊。 呢、這個國你唔可以干預司法嗰啲嘢，你拉到翻美國判有罪同埋冇罪就係另外一件事。咁你做出嚟，其實你睇到美加呢件事，睇美加個同盟關係咧，係個堅固成點咧？ 我覺得即係美國同加拿大喺貿易之間，即係過去嗰大半年，即係好多摩擦。但係呢啲貿易上、經濟上嘅嘢咧，即係唔阻止佢哋即係喺即係呢個政治上，特別喺國際嘅政治上邊啊，喺啲重要問題上邊，即係採取即係同一個立場。咁但係當然啦，呢個孟晚舟呢一件事咧，除咗有個政治即係意味之外咧，佢仲有好強烈嗰個法制嗰個成分喺入邊。呢樣嘢就即係冇得好拗嘅，即係法律就法律嚇，即係加拿大要即係會執政嚟做，你會影響即係同美國嘅關係咩？佢都坐手不息。如果佢發覺啊，你唔夠理由啊，你唔夠堅喎，我要放咗佢喎。咁即係美國都冇聲出㗎，因為人哋係法治社會啊嘛，個法庭判出嚟嘅結果就係咁啊，係咁啊嘛。 我記得賴雙星事件咧，係喺加拿大搞咗好多好多年， 係 上訴到最高嘅法院，去到渥太華嘅 即係人哋係真係一就一，二就二，係法治就法治啊嘛！你國家唔係啊嘛。 當時佢哋嗰個加拿大嗰個 rationale 咧，就話個 ground 就係咁講，唔會遣送一個人翻去咧係有死刑嘅國家。 死刑嘅危險啊！ 係啊，佢保證。咁最後尾大陸咧又係即係大陸嗰套咧就係咁嘅。即係行政、立法、司法係互相配合啊嘛，佢可以未喺中國審咧，已經話保證你唔使死， 係 啊，所以你睇，我記得賴昌星翻去中國嗰陣咧，即係落機嘅時候都好 happy 喎， 啊有加拿大撐腰咁啊，保證即係中國保證咗咁佢當然 happy 啦， 係啊，嗰個嗱你又點睇嗰個呢個係一方面啦，你講到美加關係啦、貿易啦，第一就話。其實美國是加拿大的第一貿易大夥伴，第一大的貿易夥伴，而中國好像是第七大的，中國是第七大，即不小的，對，即個利益關係都是存在的，這個此其一。第二呢，就是加拿大呢，它有些東西呢，它是跟美國是不同的，即譬如呢，它以前有白求恩醫生呢，在抗戰的時候，白求恩醫生就是加拿大共產黨員，就去協助中共抗日的，去八路軍那裡做外科醫生的。後來在這個大陸這個大躍進大饑荒的年代，加拿大也都是供應糧食給大陸，這個都是跟美國的政策不同的。還有就是加拿大比美國是提早差不多兩年是跟中共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這件事。咁喺七六年嗰、那個滿地可奧運會嘅時候咧，依、這個台灣嘅中華民國代表咧，亦都係因為即係因為喺加拿大舉行咧，係我如果冇記錯話，佢係冇辦法能夠參加到嗰次奧運嘅啊。咁即係好多嘢加拿大都係 favor 大陸嘅，好似大陸都忘掉了呢單嘢，即係佢癲起上嚟，咁啊即刻喺大陸咧就拉咗兩個白人，仲有係白人啦，白人嘅加拿大人，咁啊其實喺大陸嘅有好多加拿大人嘅，不過捉咗依兩個 ，OK， 聽過有三個，咁有啲話前後有15個，不過咧而家咧就大部分咧已經甩咗身㗎啦，即係。大陸係點睇加拿大咧？即係會唔會佢用懲罰加拿大嗰、那個態度同埋行動咧，警告其他西方國家，即係唔好同美國行得咁埋。 可能有呢個意味啦，但我估計佢喺呢件事上邊咧，即係救人緊要。 嗯。 咁你救人嘅時候，唯有你加壓力落去加拿大嗰處，佢唔敢喐美國。 嗯。 因為美國而家同佢講緊嗰個貿易。 又聽講有好消息啊！北京傳來好消息啊！嚇。 咁佢唔想炒我嗰單嘢，嗰單嘢係對中國嚟講，即係你貿易嗰個談判搞得唔好，你經濟即係彎咗，你政權都保唔住。 嗯， 那個好緊要嘅問題啊，所以唔搞得美國喺呢個華為事件上面唔搞得美國，唯有係搞加拿大啦啫。 最點講啊？嗰個盟國美國嘅盟國咯，啊美國嘅盟國亦都係北約裏邊嘅成員國，儘管加拿大個軍事角色係好細， 非常之弱 咯。啊，佢哋嗰個同盟關係有幾堅固呢？你點睇美加嘅同盟關係？ 我諗喺呢個國防啊等等上面咧，都好堅固嘅，即係加拿大冇自己嗰、那個即係似樣啲嘅空軍都冇，咁你所有嘅譬如領空啊、領海或者全部都係即係美國嚟監控，幫手監控嘅。咁所以加拿大喺個國防上面，譬如對住蘇聯啊、俄羅斯啊等等咧嘅威脅咧，佢都係要靠美國嘅保護。所以呢、這個即係佢唔會喺呢啲咁嘅小問題上面同美國即係抹面嘅。 歷史上佢哋譬如我哋都係咁講啦，美國同加拿大都打過仗嘅喎。 係。 啊！喺拿破崙戰爭年代啊，1812年打過仗喎，啊一次起一次止喎，係咪呢啲佢哋已經完全拋諸腦後啦？ 呢、這個我諗百幾年前嘅嘢，兩個國家之間即係基本上忘記咗。我估好少人會記得呢件事。除非你去呢、這個即係滿地可嗰頭有啲地方或者經即係。我唔記得咗邊個省喺多倫多同埋滿地可之間有個省，佢嗰處咧就有啲遺址咧，就係嗰次戰爭嘅遺址嚟嘅。咁啊，但係你如果唔去嗰處睇過嗰啲嘢咧，我諗即係美國人同加拿大人自己都唔係好清楚嗰件事。 啊嗱，我就聽過咧，即係好偶然有機會聽過一首民歌。咁唔知道唱乜嘅，即係記得中間一句咧，就係我好似網上都睇過嘅啫。佢話 Forget the War 係1812年嘅，即係加拿大民歌，即係大美加關係嘅時候，大家都唔該忘掉了那次戰爭。 其實嗰次咁嘅戰爭主要係美國同即係英國之間打嘅。咁啊，加拿大牽涉到入去，即係叫做 high 到下咁嘅啫，都唔係主要嘅，即係嚇。即係美國嘅同英國嘅問題。 美國同埋英國問題，咁啊加上法國啦，加上拿破崙，拿破崙嘅問題啦。咁即係打，但係而家陣即係話好多人其實都唔知兩個打過。anyway， 嗱，我講到呢度啦，就想講今晚咧，我揾阿教授上嚟咧，我就想問一下，咁因為我睇過。我阿傑仔可唔可以 show 我哋嗰個 graphic 出嚟今晚嘅？嗱，今晚咧請阿教授上嚟咧，咁我用咗佢就係電爭啦啊！咁我都唔知道教授實在太 knowledgeable， 我都唔知道寫乜嘢好啊嚇！不如咁啦，就一句佢就係電爭啦，乜都唔寫啦嚇。咁啊，英文做咗 uncharted， 用咗 uncharted waters。這個字眼，咁點解咁講咧？因為我睇下練教授嘅文章，好多時咧，佢都係探討一啲咧，我哋冇諗過嘅領域啊，冇諗過嘅領域啊，原來係可以咁樣諗嘅。咁啊，猶如咧航海咁樣，可能去一啲咧係冇探險過嘅、冇 mark 到嘅水域裏邊去遊覽。遊覽不知道有沒有風險、可能是很快樂，可能那些水很清的，會見到很多各種不同的魚啊這樣的東西，亦都可能風險很大，好像這張圖那樣的浪是 風高浪急， 風高浪急的。你看到這張圖你怎麼看呢？ 我想起我航海那些經驗有些真的確實是遇到風險的時候真的挺牙煙下的。譬如好像我 零一零二年咁上下嘅時候，我就由香港揸個船去日本。 嗯， 咁中間經過台灣，咁喺台灣台灣嘅南邊，即係走太平洋屈上去，經過釣魚台，就嚟到呢、這個呢、這個琉球嘅時候咧，就遇到颱風。 嗯， 追得好緊要，風喺後面追上嚟。 哦， 咁結果我哋同佢鬥快。 哦， 咁咧就去到那霸咧，早咗佢六個鐘頭。 哦，早六個鐘頭。 係 係。哦， 埋咗之後綁好架船，咁個風咁一陣間就到。 有冇上岸？上岸啦。 上咗岸，當然上咗。 哇，早六個鐘頭，哇！你真係勁喎，同颱風鬥快。咁啲浪有冇咁勁啊？有冇咁 勁啊？勁嗰次真係好大浪，真係，即係同呢啲差，即係嗰啲湧啊，即係差唔多嘅啫。 哦，咁你個心諗嘅乜嘢㗎？會唔會卜卜卜卜聲跳㗎？ 冇㗎，有時真係咁，即係你遇到咁嘅情況，你都真係唯有即係專注揸架船，即係應付嗰個風浪。你其他你唔記得㗎？ 係啊，幾多人啊？隻船？ 我同另外一個人。 哇！咪掹到好辛苦，即係嗰啲嗰啲啊，冇有冇開動帆啊？還是係要 開帆？ 開帆都開帆嚇， 冇乜用機器。 哦。咁嗰次你哋嗰個其實個出發嘅時候知唔知有颱風嚟，或者突然？ 我哋喺台灣大概上由即係台灣南部，即係俄蓮比嗰度兜上去太平洋，大概去到呢個花蓮嘅時候就知即係知道大概即係會有風度。 哦，喂，咁你嗰啲咁嘅遊艇行得好慢 嘅，好慢嘅，係啊， 一個鐘頭幾多海里？ 因為大概即係普通啊，八個海里到嘅啫。 哇！ 但係嗰次有風喺後面推住我哋行咧，就一路去到十二、十三、十四海里都有， 但係都係慢，都係慢，都係慢啊！真係好險，六個鐘頭。 嗰個風喺菲律賓嗰度嚟啊嘛，一路追住啊嘛，咁啊差唔多追到我哋咁滯啊嘛，爭六個鐘頭啊！但係喺那霸嗰度就快過佢， 即係俾個印象你哋啦嚇。你話十四海里啊嘛，開到十四海里啊嘛，咁其實啲即係十四海里到底有幾快咧？ 其實十四海里就大概即係即係廿零，即係三十公里，冇少少三十公里咁上下咧。 哦，嗱，我點解又咁問咧？因為我就唔係航海嘅，大部分人都唔航海，大部分人都冇遊艇，最多撐下獨木舟，即係或者去個大美督啊，撐下艇仔嘅啫嚇。咁啊，因為一隻十四海里到底有幾快咧？咁我好膚淺嘅 啫， 三十公里架車，如果行三十公里，真係好慢嘅啦，好慢。 但喺海上面覺得好快。 嗰啲驅逐艦追潛水艇咧，係可以咧係三十海里嘅。 啊，嗰啲快。 快啊！啊，咁你即係話 half 嘅 speed 咧，就即係其實係好慢，啊，非常之險嘅。嗱，咁咧今日咧，我嘅請你上嚟咧，其實有個 uncharted waters 咧，係你提出咗出嚟嘅。 嗯。 就話咧，即係近年嚟咧，就多人講咗港獨呢樣嘢啦，啊，你亦都有探討過呢個問題。咁但係咧就即係港獨咧就喺香港言論自由咧，我覺得係應該繼續可以探討嘅。係啊，咁你同唔同意就係另外一件事嘅啫。係啊，咁但係咧你提出咗個新嘅 perspective， 呢個 perspective 就文化獨立啊，文化獨立呢樣。咁到底乜嘢叫做文化獨立咧？嗱，香港咧，我哋係自由社會嚟嘅嚇，儘管而家咧即係話個形勢就真係麻麻，好多即係壓力喺度咁，但係咧。你基本上就買書啊，資訊咧，你係去搜集嘅時候咧，係大部分都係可以攞到嘅。 嗯 OK， 無論嗰本書係台灣啦、美國啦、歐洲啦，如果法國你識法文去睇法文啦，西班牙啦、大陸啦、日本啦，呢啲都有個自由。咁香港咧就係我哋食咧，大部分人咧都係食廣東菜嘅，啊，成日都係食揸筷子食飯，即係夜晚嚇，一中午可能出去食。文化獨立呢樣嘢，你點理解？你點會諗到呢個文化獨立呢個 perspective 去睇即係香港嘅前途咧？ 啊咁嘅，我本來咧就覺得即係香港咧同中國之間咧最緊要就係一個區隔。 咁呢個區隔其實咧喺一國兩制嘅概念下邊咧，都即係好重要嘅。 嗯， 其實一國兩制本身就係要區隔開即係中國同香港啫，係嘛？ 嗯。 咁但係咧問題就係話近年來咧有啲即係將香港嘅利益即係放喺中國利益之下嘅人咧，就提出一啲講法就叫做中港融合啊嘛。咁呢個融合咧。就同區隔咧就啱啱相反噶嘛， 嗱， 所以佢哋係其實係即係破壞緊呢個一國兩制嘅，但係咧就成為香港政府、特區政府嘅一個政治路線。 嗯， 咁你點樣即係對待佢咧？係嘛？咁喺民間咧，特別喺後生仔當中咧，就出現咗呢個即係港獨呢個思潮啊，嚟抗拒呢種融合。咁我諗係好正常噶。咁但係到底即係港獨呢樣嘢咧？如果你行動起上嚟啊，好可能會遭到呢個政權嘅打壓㗎，即係拉你坐監啊，或者即係取消你乜乜乜自由啊等等啦，即係會出現嘅。咁我驚，我擔心嘅啲後生仔會受到呢方面嘅打擊啊，同埋即係傷害啊。咁所以我就提出咗，即係你除咗政治上即係要求獨立之外，可唔可以走一啲稍為溫和啲嘅啊，即係柔性啲嘅道路嚟去實現，或者你加強呢個港即係港中區隔咧，即係咁，所以就提出咗呢個所謂文化獨立嘅概念。 嗱，但係香港文化獨立唔係一向都存在嘅咧咩？嗱，喺唔係好耐之前咧，大部分都係珠三角嘅移民啦。我哋都係父母都係珠三角嗰度地方嚟㗎啦嚇，即係我哋食嘅係廣東菜，聽嘅係廣東歌啊，即係日常生活就即係翻，如果做到洋行工、寫字樓工啊，要識嘅幾句英文啊之類嘅嘢，大部分人都係咁，一早已經係獨立咗㗎啦，文化上係 distinct。嗱，如果唔係瞓中國大陸同台灣都係唔同㗎。 係嗱，我覺得咧，即係文化上呢樣嘢就好，即係好點講啊？有時啲界線唔係咁清楚嘅。但一路以來咧，我哋覺得我哋係即係粵嚇，我哋譬如我哋係即係呢個即係嶺南文化區入邊嘅一部分。我哋講嘅話係粵語，但係唔好忘記喎，嶺南係中國嘅一部分咯。粵亦都係中國嘅一個省份咯，係嘛？所以如果我哋即係帶住呢個概念咧，到底上個文化上係同中國係咪真係即係獨立咗咧？我覺得係，如果淨係咁嘅諗法咧，係未夠獨立嘅。 哦，未夠獨立嘅， 未夠獨立嘅。只不過係即係我哋強調緊嘅係呢種所謂地方色彩。 嗱， 如果我哋講嶺南文化，我哋講粵語嚇，強調呢樣嘢，咁係香港嘅本色啊。我哋就其實喺度強調緊嘅咧，就係一種地方色彩。 地方色彩， 地方色彩就同文化獨立係兩回事。 啊，咁啊係，你話地方色彩，我哋講嘅廣東話啦，我哋講嘅粵語啦，但係我哋個腔咧係有別於大陸嘅， 係唔同，但係唔係獨立。 即係廣州人咧，佢專登保留佢個廣州腔啊。即係你睇香港以前有啲粵劇名伶啊，佢哋都係有個廣州腔咧，係好 distinct 嘅，而廣州人咧亦都係好。即係好引以為傲，你叫甩咗嗰個腔咧，佢就唔會嘅。曾經有段時改革開放初期嘅時候咧，大陸啲即係個播音員之類就學香港個腔講嘢，但係而家都冇啦。佢哋各地咧係想保留翻不過咧就係即係個空間咧，其實粵語喺大陸個空間都係越嚟越細， 都係受到打壓嘅， 都係受到打壓嘅。廣東人條氣都係唔順嘅。咁啊嗱，呢個問題咧其實咧係有排講嘅，不過。我哋講有排講之前咧，我啊讀一讀啲我哋嘅擁趸啊，讀嗱咁我哋有阿 Connie Lee 啦 ，Joanne Lee 啦，我哋有阿 Kuwan 鄭啦，咁亦都係有阿 Connie Ma 啦，鄧小丁啦，Maxine Man 啦 ，Julia Ho 啦 ，Francis Low 啦，依個姚春如啊，我估係姚春如啦，Nokia Mathis。 Noki Martis 嘅支持，咁啊仲好多嘅，讀唔曬嘅。嗱，我哋咧去到呢度咧，我哋準備啊，仲有一位啊，呢位喺英國嚟嘅 S.Y. Chan 啦，咁嘅 Edward Cho 啦，同埋 Sharon Lee 啦，係 Joe Wong 喎，多謝支持啊！但係咧嗱，你哋有啲咩問題咧，係可以繼續寫落去留言俾我哋嘅，咁啊我哋咧就是如果有時間咧，係會覆你哋嘅。咁你踴躍留言，踴躍捐款，每人10蚊就夠啦。咁如果你啱啱而家唔得閒捐款，唔方便捐款，亦都可以寫支票嚟寄嚟我哋城寨。咁我哋嗰個地址同埋個支票抬頭咧，都喺我哋個畫面裏個 mon 度出現咗噶啦。嗱，你見到係喺呢度嘅。科技係改變咗好多嘢嘅，唔需要我哋長篇大論去講，唔使讀出嚟啊，大家係可以睇到嘅。嗱，講到呢度，我哋休息陣先，翻嚟再請教阿練教授，乜嘢叫做文化獨立，係唔係即係咁？又會講出嚟又驚喎，還是一早其實呢種文化都有咗噶啦，大家都係 practice 緊噶啦，即係各方面唔需要咁緊張。咁我哋唞一陣。 好啦，又到過年高點嘅預售時間啦。我哋呢一個杏花樓系列咧，即係 blind tasting 啊，咧贏咗兩樣。咁今年咧，當然亦都係再卷土重來，原本嘅三款糕咧就加多兩款。嗱，呢個咧就辣味蘿蔔糕，佢係用大煮的臘腸和大煮的潤腸蘿蔔和粉的比例恰到好處，我們的糕全部是香港製造不含添加劑的。第二呢，這隻呢就是黑糖姜母年糕。第三呢，這個呢紫薯肉露糕。還有兩種糕的，就是黃金馬蹄糕，還有臘味芋頭糕。 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喎。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嘅血汗金钱就系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夺去啦。 一人一票选出嚟嘅议员，个议席又俾佢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連尊嚴都俾佢奪去啊！ 咁而家究竟邊個奪邊個命啊？ 逢星期二晚8點，奪命鬧鐘， 重奪香港。 都好悲哀，香港人嘅人均壽命係全世界最長嘅。 係啊，數一數二。 係啊，但係咧，香港人係亦都係全世界數一數二不快樂嘅。 唔好淨係話。屋企嘅地方細，你知唔知？就算你喺寫字樓，你自己諗下，你冇自己任何嘅私隱。 就係因為到你人生某一個階段咧，你就會發覺有啲嘢唔係 add on， 而係你又會慢慢失去。 係。 鄭成功原來就係呢個平湖嘅千里濱嘅海灘嗰度出世嘅。鄭成功個媽媽其實係日本平湖人嚟。 根本。每一個時間都係發生緊自己身上面嘅嘢咧，其實我哋係唔知嘅，我哋係唔記得嘅。 美國遊客嚟到香港，當然佢會喺洛克道啊、酒吧街啊嗰度喺度消費啊等等，或者蘭桂坊啊咁樣。但係唔會因為咁樣而蘭桂坊成為美國嘅商人嘅天下。 文化旅遊，世道人心。我係劉世良， 我係邝明孫。三不管，逢星期一晚8點到9點直播。 好，翻返嚟，今晚我哋請到阿練月曾教授上嚟嘅。練月曾咧，經常帶我哋去啲咧冇測，即係未測量過嘅水域啊，攞翻張 graphic 出嚟啊，係咪唔知點譯 uncharted waters 啊嚇？咁佢自己咧都係中意航海人，咁啱啦，我畫咗張 graphic 啦。咁我睇下練月曾教授嘅文章咧，睇咧即係睇得多，咦？發覺佢成日都去探討一啲未探討過嘅嘢。今晚咧就佢會探討個問題咧，就係、是。香港文化獨立呢樣嘢，咁我聽起上嚟都好似好即係好闊嘅問題啦，係啦， 好多嘢都有關係嘅。 文化其 甚至同呢個 UGL 事件都有關係嘅。 係 UGL 事件，咁啊UGL 咧就律政司咧決定咧就唔起訴梁振英啦嚇，但律政司唔起訴人或者起訴人咧就係、是。 即係日日都會發生嘅，好多時都會有啲案嚟俾律政司嘅決定，問律政司嘅建議，啲差人去問啦。咁但係咧，牽涉啲咁重要官員係前特首之類咧，係問呢個獨立意見、法律意見咧，啊，即係好多時咧海外啊揾啲洋法官嚟問，唔係法官，洋律師嚟問下咧，似乎係一個標準程序，係一個其實係一個標準程序嚟，重要案件，為咗俾人有一個公正客觀感覺，咁今次就冇啦，咁啊。即係好多人覺得你係根本就係破壞緊香港嗰個法治。係 啦，所以即係講起呢個對法治嘅破壞，我十月份嘅時候喺英國出席一啲講座嘅時候咧，就同阿李柱銘先生有一個即係討論嘅。 嗯， 咁佢當時就話：你何必提呢個文化獨立呢個概念咧？佢話我哋香港已經係好同呢個。中國文化好唔同啊，特別係我哋有法治呢樣嘢，咁法治係我哋文化入邊個好重要的部分。我覺得係佢講啱咗，但係講得唔足夠。因為法治呢樣嘢其實係好脆弱嘅。你係一個體制嘅問題，佢只需要喺呢個體制上邊破壞你，譬如釋多幾次法，譬如換幾個人，佢基本上就可以摧毀你個法治。佢譬如 UGL 今次事件一樣，佢唔按以往嘅即係嘅規矩做法，係嘛？咁請一個即係局外人嚟客觀地睇你即係呢個事件，俾一個即係法律意見。咁佢唔做呢樣嘢啊。咁佢用一啲好奇怪嘅講法嚟替自己即係辯護，咁話呢個係我承擔責任嘅做法。咁其實呢啲係即係狡辯啦，係嘛？咁但係你睇得出，即係話咧，實際上香港嘅法治係遭受到一波又一波衝擊，基本上即係好危險噶啦，即係。所以我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咧。不能夠再對體制對我們的保護太多信心，體制基本上已經是不足夠保護香港，所以我就提出這個所謂文化獨立。如果你文化獨立，那條戰線在哪裡？在每個人的頭腦裡面，心裡面，如果你能夠將這個港中區隔這個概念，就是根植在每一個香港人的心裡面，咁呢個共產黨係中國係打唔甩嘅，唔似佢可以摧毀一個法治嘅體制，都有文化呢樣嘢咧佢摧毀唔到，所以我提呢、這個即係、就是、文化獨立呢個概念出嚟。 嗱你提一提咧，就係、是、你而家嗰個環境就係咧大灣區嘛，要依、這個。同大灣區融合啊嘛，係 啦 係 啦。 我早幾日經過灣仔咧，見到有間找換店叫做大灣區找換店。有些人會覺得是時尚啦，香港有幾個出嚟啦，但很奇怪佢哋即係咁推個大灣區啦。而家美國都講明咧，就話咧，即係佢哋咧就好擔心，即係運嚟香港啲科技產品、啲高科技嘅嘢，你會側側膊運咗翻大陸。咁以前可能隻眼開隻眼閉，而家咧就喺中美貿易戰嘅時候咧，呢樣嘢係非常之突出。 係啦。而所以如果你搞呢個融合嘅話咧，香港就死直啫。 係啊， 咁所以即係話以前即係董建華話即係中國好，香港好，某種程度啱嘅。但如果中國衰，你跟即係香港跟住埋衰咧，咁你就即係自己攞嚟衰啦，係嘛？咁你融合呢樣嘢就會出現咁嘅問題。所以即係融合呢支歌仔千祈唔應該唱啊。即係我哋香港要同中國係保持嗰個距離，越大就越好。即係嗰個藩籬啊，嗰個間隔啊，即係越堅強就越好。唔會俾你陀衰啊嘛，即係話嚇，好簡單道理。 貿易咧係唔緊要嘅，做生意係唔緊要嘅，就要有所為有所不為。 當然 係以前美國佬隻眼開隻眼閉啫，係咪先？佢唔隻眼開隻眼閉嘅時候，你就危險啦。同埋所謂軍用同埋民用咧。只是一線之差嘅啫，好多嘢客觀上咧都係即係可以做軍用嘅。你華為咧， 而且共產黨成日都想啊，軍民咩如水一家親啊嘛，咁你邊度有界限嘅？你中國共產黨就係咁噶嘛，黨就係、是。 正正就係軍，係嘛？啊，即係呢啲全部撈埋一齊噶嘛？ 全部要姓黨啊！原來馬雲都係共產黨員， 啊，咪就係咯？ 你唔早十幾年前講，你唔會咁容易去美國咧？共唔係佢未必唔俾你，不過一定會 label 你。啊、我不知道現在呢、即有沒有明文規定呢打正共產黨員的那樣東西不入得境、啊、以前他當呢共產黨和納粹黨呢、就是、申請美國 Visa 呢、 啊、 是有一項的、 啊、問你是不是黨員嘛、 啊、Are you a member of Nazi Party or Communist Party 、啊、即我不知道有些朋友記不記得、啊、即你們可以留言講講以前申請美國 Visa 無論學生 Visa 好旅遊 Visa 好國保移民那些都是一樣、啊、就問你你是不是納粹黨員或者是共產黨員的可能呢共產黨員那裡現在抽起了都不定的不過他不問不等於他不 concern 不關注、啊、喂講開這件事呢你說哪樣具體的東西香港就可以、就是、保持文化、這個獨立如果不獨立區隔這兩個字呢、啊、可不可以具體一下說我看過你問有沒有具體的東西我們可以做是不是我們就仍然中西、茶餐廳茶記一定要去、中西要合璧入去餐廳又可以叫西餐又可以叫中餐這些呢還是另外一樣東西呢 其實、即文化有些是 很怎麼說很自覺地去創建的、嗯、那些方面我想我們要即強調多一點譬如很簡單一樣東西即係香港人嗰個歷史意識， 嗯、 即係佢知道嘅歷史，或者佢心目中嘅、啊、中國人嘅歷史等等嗰啲咧，其實係文化嘅一部分，啊，係、 嗯、 教育啊等等，即係而形成嘅嚇、啊。上一代嗰啲人嘅觀念啊，講即係傳咗俾下一代，呢啲都係文化嘅部分。咁喺呢啲文化嘅最關鍵嘅地方咧，特別譬如喺歷史方面咧、嗯，我哋係有。必要重新去審視一次。以前我哋學嗰套歷史係有幾大程度上係即係對香港嚟講嗰個前途啊，係有唔好嘅影響嘅。嚇，譬如好似我哋一講到呢、這個香港就話係中國嘅一部分。啊，幾多幾即係完全冇考慮到成個即係。二千年來香港和中國之間的關係基本上大部分時間上都是一國兩制的、啊、咁一國兩制呢其實實際上是什麼呢就是中土政權控制不到地方的政權完全控制不到的時候呢他要用一種、啊就是、以蠻制蠻的方法來去管治、嗯、其實已經證明了、就是、你的管治權力未是伸張到香港嘛 嗯， 我唔係咁鞏固啊嘛，係都唔係香港，成個華南都係嘅， 嗯， 啊嶺南啊都係嘅，啊，即係採取一國兩制，當時唔係叫一國兩制啫，就叫做啊基美政策或者叫做呢、這個土司制。 嗯，咁、啊、有啲觀眾可能唔知咩叫土司制，我諗土司諗起台灣嗰、那個即係土司啊，土司啊，咩叫土司制咧？其實嚇， 土司制其實就係即係即係喺呢個係喺元朝嘅時候就建立喺明朝嘅時候咧就變得好普遍嘅，直至到去清朝咧就改土歸流啦，就逐漸將佢即係取消啊。咩、嗯、一回事咧？土司其實就係話中央政權。不能夠控制到地方管治不到地方的時候但仍然想拉攏地方的一些、即統治階級的裡面 的成員、啊、成為他的傀儡、 嗯、 然後通過比甜頭這些傀儡呢來去維繫住、中央和地方之間的一種從屬關係、 嗯、 是換句話說是管治不到之下的管治辦法 是不是說以前以夷制夷以華制華即是以土制土、 啊、 用你的土地方的勢力去控制地方 是的是的因為實際上呢你即是其實就即是一國兩制因為當時中央 的體制行政的 規矩啊、法律啊等等，都唔會用到去呢啲土司管轄嘅地方。土司有佢自己嘅法律嘅，有自己嘅審判啊嗰啲咁樣嘅嘢嚇，即係同而家即係中央同香港嘅關係完全係一模一樣，只不過而家咧就好似即係多咗啲即係制度化嘅嘢，即係嚇文件啊乜乜乜規定咗乜乜乜，實際上個性質係咁樣嘅。 嚇哦， 即係中央係管轄到地方嘅當時，所以整個華南、嶺南一帶地方都係同中央嘅關係都係咁樣，直至到清朝末年，即係清朝中葉啦，唔係末年，佢個勢力即係佢管治嘅力量夠強啦，佢就取消咗呢種土司制，直接派由中央派一啲直轄嘅官員嚟去統治啦， 係 啊，咁嗰啲就叫流官。即係流水嘅流。 啊，點解叫流？係咪即係話？ 佢流因為成日調動嘅。 哦 ，OK，因為佢係屬於中央嗰啲，係啦。 冇錯啦。 嗯 嗯。屬於中央，中央可以派去邊度就邊度咁樣啊。土司唔同啊嘛，就得喺度就喺度啦嘛，就係你土。 土炮嚟嘅。 土炮嚟啊嘛。 OK。 咁所以到咗清朝中葉嚇，即係雍正、乾隆嘅時候，就出現咗呢種政策，就係改土歸流，改咗佢唔要土司制啦，就用流官，即係直接中央派出嚟嘅官員啊嚟去統治啊。咁先至進中，即係呢一帶地區先至真正進入咗中國嘅版圖啊嘛。但係冇幾耐咧，呢樣嘢香港又出現咗一種變化，就係、是、成為咗英國嘅殖民地啊嘛。所以你其實香港好多年以來都唔係中國直接管嘅，都係非常之獨立嘅一個地區嚟，成個華南都係咁嘅。 係咪我哋 最後一個土司係幾時先至消失嘅咧？ 係 喺1952年啦。 哦， 喺邊處咧？ 邊處？ 喺鄧小平個鄉下隔離冇幾遠啦，廿幾公里嗰度嗰個咁嘅土司最後就消失 嘅。係咪鄧小平深山嘅地方？ 係鄧小平，你嗰陣時話佢啊，鄧小平呢個人發明咗一國兩制係非常之偉大嘅創建。唉，呢種講法真係好，即係完全係唔識歷史嘅人先咁講，呃你嘅啫。鄧小平當時啊，仲喺取消呢單嘢嘅時候，鄧小平或者佢鄧小平後生嘅時候，佢讀完中學讀完中學嘅時候咧，土司仲非常之強大嘅喺四川省。 哦，佢一定聽過， 一定知道呢回事嘅。 哦， 冇可能唔知道有土司制呢回事啊！鄧小平。 哦， 咁其實佢後來搞一國兩制咧，那個諗法喺邊度嚟？實際上嗰度嚟嘅啫嘛。 可能有日深夜佢諗到嚇， 有啲咩？ 翻我細路，即係細路嗰陣啊。 所以中國嘅共產黨嘅手段好多嘢，即係方法，其實係中國傳統入邊嘅嘢嚟噶。 唔係嗰個你講下講咧，講開華南地區咧，華南地區喺鴉片戰爭之前咧，就海盜出沒噶嘛。其實英國佬嚟咗之後，都仲有啲海盜嘅嚇。 啊， 張保仔嗰啲都係喺即係鴉片戰爭之前係已經清朝係即係招安咗佢哋㗎啦。啊， 成個即係華南嘅海岸都係土匪好，即係啲海盜好多㗎啦。 係啊， 唔好話咩鄭成功個老豆都係海賊嚟㗎。 咁 鄭之龍 係啊，鄭成功都係有海盜性質嘅。 即係佢個老豆即係海賊，同呢個荷蘭人。即係搞埋一齊，咁咧就荷蘭人統治咗台灣之後，繼續北上去日本做生意，鄭之龍就跟埋嗰啲荷蘭船上去噶嘛，然後就喺呢個九州嘅地方登陸，咁呢個鄭之龍喺嗰度就同呢個荷蘭人做一啲中間人啊，同日本人搞貿易，咁啊鄭之龍咧就娶咗個日本人做太太，咁就生咗。呢個鄭成功出嚟啊嘛，所以鄭成功係半個日本人，佢老豆係海賊，就係沿海嗰啲海賊嚟。你講起嗰啲， 不過特定時空咧變咗鄭成功咧係罕有地成為兩岸嘅英雄，同埋日本嘅英雄。 日本人都 係英雄啊！即係時勢做英雄啦嚇，即係嗱，台灣又覺得係好，大陸又覺得係勁啊！ 日本 又係覺得佢勁啊！咁十幾年前咧，大陸咧，你知道大陸歷史係成日改噶嘛嚇，成日改啊嘛。試過有一次咧，這個大陸嘅教育部咧，就將啲傳統我哋認為係民族英雄嘅地方嘅歷史嚇幾件咧，就剔出咗民族英雄嗰個冊，包括咩岳飛、史可發、文天祥。點解咧？因為佢大陸中共認為咧，即係佢哋當時打緊叫內戰。 不是抗外侵略，哇！即係你講啦嚇，當時金展會係試過Chinese 啊，外國人啦，係嗰啲。 咁唯獨有兩件，就係、是、叫做民族英雄，一唔係一個咧就係叫戚繼光，係一個咧就係叫做咧鄭成功，係咁咧一出咧。就海外啲好多人條氣唔順啦，即係你講得太離譜啊！咁我係不了了之啦，呢啲嘢。 咁佢而家打呢啲維吾爾族啊，即係砌佢哋咁，其實佢自己覺得佢自己好民族英雄嘅喎，中共係嘛？咁佢、可能又要平反咩文天祥啊，咩岳飛嗰啲要平反嘅，又嚟一次啦。 啊，即係任你講嘅， 任佢講嘅 係。即係你個龍門任搬，嗱香港人冇信心就係呢啲嘢俾你任搬啊嘛啊，即係。無可置言，你話講開歷史嘛？你話香港歷史一件事啦，但係傳統中國歷史，個個都知道有讀過書同冇讀過書啊！阿教授分開，冇讀過書人都知道岳飛係民族英雄嚟嘅，因為歷史呢家嘢咧係除咗學校教之外咧，係我哋嘅民間粵劇，啲人一路咁講，就係講出嚟，我哋係知道嘅邊個。當然粵劇可能都是有統治者影響咧，邊個係忠，邊個係奸咧？已經定咗噶啦啊！咁你呢間嘢咧，你除非有好合理嘅證據話岳飛係點樣叛國啊？你冇嘛？你將佢踢出咗民族英雄嗰樣啊！講翻你先，即係好多人鬧我講得多噶，我要俾佢人搞到鬧我。嗱，我多謝你意見，我係聽緊噶嚇。Anyway， 講翻啊，即係話香港歷史要重新審這次啦啊！咁誒講到呢度啦。咁譬如邊方面咧？香港嗰、那個即係要審視下，到底香你話大部分時間唔係依個中原嘅政權直接管事，因為咧其實佢管唔到啫。佢可能地圖上都覺得香港係佢一部分嘅。嗯， 咁嗱，仲有第二啲嘢啦，係嘛？譬如我哋讀嘅歷史入邊，好多都係即係中原意識噶。我哋對呢啲中原嘅意識咧，都應該嚟一次清算。我舉個例。中國的愛國的典型啊， 岳飛啊， 一個愛國的典型咧，從來都沒有人攻擊過，就算共產黨都不會攻擊嘅。 係 就係邊個咧？屈原。 OK 嚇，屈原最出名的一句説話就係、是：雖九死而猶未悔啊嘛。皇帝整蠱你嚇、折磨你、打你九次死刑。你都唔應都唔好嚇，即係點講啊？唔好背叛佢啊！你不要對對他產生有啲咩抗拒嘅情緒，你仍然要忠於他，而不會有任何嘅怨言。呢種就是所謂愛國主義嘛。實際上呢種愛國主義咧，當時可能嚇屈原嚟講咧係個人嘅情操，你可以當佢好偉大。但係放喺一個歷史入邊，用咁樣嘅態度去對待皇帝。到了今天，應不應該批判啊？ 喂，中共批判了岳飛， 中共嚇即係將整蠱咗你九次，你都仲要跟佢？一次一次咁整蠱你嚇、文化大革命反日一陣又反右，一陣又咩大躍進啊，餓死幾千萬人，你仲可以饒恕佢？冇可能噶嘛嚇、但係你記唔記得？1972年。中日即係 建交， 即係建交。呢個田中角榮當時咧就探毛澤東，毛澤東請佢入個書房入邊，喺個書房入邊見佢送本咩書俾佢？屈原全集啊嘛。其實嗰一幕 乜嘢意思？咩意思？送本屈原俾佢啊？ 你送屈原俾日本人啊？咩意思？冇意思噶，日本人咁攞你咪愛國啊？冇意思。其實是在電視上面，在宣傳上面，報紙上面影相影出來送屈原全集，講給中國的知識分子聽的。 OK， 好，我明白，咁就知啦。OK， 即係我整蠱咗你兩次啫，大佬，一次反右，一次文革，你冇咁快脆去反我啊！九次你都唔應該反我啊！呢個就係屈原嘅愛國嘅模型啊嘛。咁呢種咁嘅愛國思想，我哋要批判噶，即係唔可以同即係中國人傳統嗰種即係愛國觀念、愛國即係模型，即係完全咁接受，我哋唔得噶。 嗯 啊、所以我覺得在這些問題上面我們就要做出一些獨立的判斷出來、 嗯 啊、這個不排除就是說我們仍然承認屈原是一個非常偉大的人、 嗯、 他個人的人格可以是非常偉大、嗯、他的文學作品是非常偉大的 直到今日、啊是嗯 啊、但是作為統治階級拿了過來成為一種愛國的 icon、 嗯 啊、成為一種控制人民思想的機制呢這件事我們要批判、 嗯、 所以在香港就要做很多這些文化批判的工作、 嗯 啊、跟中國傳統特別是、就是、共產黨非常之、就是、欣賞那種這樣的文化思想劃清界線但亦都不是說所有中國人我們都要批判舉個例 子、 魯迅那些是好東西、魯迅是批判這個封建思想批判這個壓迫性的壓迫人性 的東西這樣是非常之好的共產黨不敢接受他這方面的東西共產黨根本不說他這些東西、啊、我們那些這些就是好東西、我們要接受、 你現在開了我一個謎因為呢好像香港電影館呢不知道是否有大家要查一下他、香港的左派電影公司呢、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其實呢就、他們不是很多製作的、即是很少電影拍因為文革太多這個黨八股不知道香港拍什麼即 是時拍一樣樣頭頭封了 是啦但是呢他有一套呢他當時古裝片呢就拍個屈原出嚟嘅，啊，咁而家你就開咗個謎啦，原來老毛覺得屈原嗰套先至啱 啊，中國傳統嘅統治階級就用呢樣用呢個武力， 咁香港啲左仔聽到之後得啦，咁啊香港大陸唔拍，當時係冇乜電影拍嘅嚇，咁啊香港仲可以拍啊，揾個屈原出嚟講下啦，咁即係你解咗個謎啊，可能有啲朋友咧研究香港嘅電影史嘅，咁你要其實嗰十年咧，文革嗰十年，香港左派電影咧拍咗好多文革味道嘅戲。咁呢啲戲咧，而家咧就唔會再公映噶啦。聽聞咧係送曬咧俾個電影資料館。 好難講噶，因為大陸而家咧即係文革回潮啊，過幾年分分鐘嗰啲嘢出曬嚟噶。 啊，馬逢國最清楚噶啦，嗰啲 即係佢哋又扭態噶啦。到時你睇個嗰啲左派又話好噶啦。 啊， 係嘛？即係係咁噶。你文革嗰時就話呢啲走資派衰嚇，個鄧小平係衰。啊！鄧小平出翻嚟又話鄧小平好嘢好嘢嚇， 咁有啲 反擊又永嘉翻案方咁又話鄧小平係衰人啦咩？呢個鄧小平上台啊，中國人民就吃即係受二變苦，吃二變苦，受二宰罪嘅，即係嗰啲全部出曬嚟啊！嗰時香港大學嗰啲左派學生會都係咁講噶，係嘛？好啦，咁結果鄧小平又出翻嚟。嗰時嚇又話改革開放好啊，即係咁樣， 即係冇獨立思考， 冇獨立思考啊嘛，完全冇獨立思考，我哋唔得啦，香港人唔可以咁噶啦，要有獨立思考。 獨立思考咧就其中一科咧係影響到即係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叫通識科，不過咧就建制派咧就非常之不滿，認為嗰科教壞學生。咁我唔知啊嚇，即係 梁錦松搞出嚟嘅呢啲。 仲有李國章， 李國章 羅發招分㗎， 同埋呢個董建華搞出嚟嘅，而家又話衰啦。 係啦，咁你話嗰科教壞學生，我話俾你聽咧，物先腐而後重生。你要料咧，如果冇個客觀環境去料，你料極都唔會起嘅。 係啦。 不過你講開一樣嘢就話個文化咧，你認為香港講廣東話係嶺南嘅咧，不足以係成為香港嗰、那個同中港嘅文化區隔嘅。OK， 一定要去香港本身要認清咗香港真正嘅歷史係乜嘢，即係傳統上係乜嘢。 就算你而家講香港人講嘅話，實際上同呢個廣州嘅即係所謂即係正音粵語啊，好大分別㗎啦。咁但係喺問題咧，就係香港我哋點對待呢啲咁嘅變化喺語言上面嘅變化嚇、啊？我哋當佢係一種衰嘅嘢，定話當佢一種好嘅嘢？我覺得應該當佢好嘅嘢喎，係我哋香港自己人發展出嚟嘅嘢喎。係嘛？點解係衰嘢嚟嘅咧？我舉一個例，美國同英國之間有個所謂語言嘅間隔，係嘛？咁但係當時咧， 最初美國獨立的時候咧，嗰啲人講嘅美國英美式英語咧，同英國開始漸漸唔同啦。咁當時有啲好高深教育嘅美國人咧，就覺得啊呢啲係壞事啊，我哋唔好搞咁多嘢，我哋要正統嘅英國音，先至係好嘅嚇。咁、但係呢種咁嘅諗法咧，喺大概1834年之後咧，當呢、這個愛默生。愛默生呢個文豪提出咗美國要文化獨立之後啊，漸漸就消退咗啦。咁後來美國人自己有信心啦，嚇、文化上產生信心啦，覺得我哋咁嘅口音好好啊，同你英國唔同，咁我哋咪就係唔同咯，嚇、係我哋自己發展出嚟嘅嘢啊嘛，嚇我覺得係非常之驕傲嘅，我哋覺得。咁所以同樣我哋香港發展咗一啲啊所謂港腔嘅。 廣東話， 廣東話，咁實際上係好事嚟嘅，甚至我哋唔好話咁啊，講開廣東話就叫做香港話得唔得咧？我呢個香港話入邊咧，包含住我哋新嘅口音，包含住好多外來語，好似日本語、日本語咁啫嘛。好多外來語啊，係嘛？都係成為咗香港語嘅一部分啊嘛。咁呢個先係我哋嘅語言啊嘛，點解唔得？咁我呢個語言，語言又需要獨立。另一文化啊，語言係唔語言獨係文化獨立嘅變咗一個環節。我覺得我哋需要有呢個咁嘅信心。 其實咧咁講啦，公道咁講，客觀咁講，即係香港話，我哋而家講緊嗰啲廣東話咧，除咗係本地依樣嘢之外咧，係仲有一樣咧，就係我哋受到好多周邊因素嘅影響嘅。係啊，即係話有啲人話大陸啲嘢係有啲。中文是很差的，譬如打造啊那些字是很差的。但有些好，有些東西因為方便我們吸納了。其實30年前呢，即是大哥大電話，即是那時叫大哥大那些手機呢，我們叫做手提電話的。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印象，那時叫手提電話。手機的名詞呢就是大陸來的。是的，但是好使嘛。咁我哋咪用咗咯，因為手提電話四隻字就太過類長啦。呢啲我哋有用到嘅。 我哋好開放 啊！培訓嗰兩個字咧，我唔夠膽話以前香港有冇出現，但係咧係即係 China Trade 開始咗之後咧，培訓呢個字咧落到嚟香港咧係接納咗。我哋以前用訓練呢樣嘢啫嘛，冇個培啊嘛。咁當然有啲大陸嗰啲係好難聽嘅集裝箱，我覺得咧就係香港好多人都唔知咩叫集裝箱嘅。而家集裝箱即係 container， 即係貨櫃。咁我唔知有點解啲報紙或者電台電視台咧部分嘅記者或者編輯係用寫集裝箱。其實我哋咩叫集埋咩集不楞箱啊？其實即係貨櫃啫嘛。咁有啲嘢咧係。吸納的，咁咧我知道咧，阿教授咧仲有好多嗱，關於其實同我哋中國文化接近嘅，即係中嘅日本文化，其實而家係一個好 distinct 嘅文化出嚟㗎啦。咁點解會分出嚟嘅咧？其實因為大陸嘅歷史書咧講到咧，其實日本人咧係好崇拜中國文化嘅，係講到鑑真和尚啊呢啲咁嘅嘢㗎。咁有乜嘢歷史嘅轉捩點？日本係行咗另外一條路咧，仲有頭先你講啦 ，American Action 呢樣嘢咧就唔係好耐之，即係百幾得百幾年歷史嘅啫， 兩三百年啊都 係啦，就點解會 develop 一個美國係好 distinct 嘅 culture？OK，、okay? 當然美國係好大噶，有啲人都係好普通嘅人嚟噶咋。嗱，咁我哋休息陣，翻嚟再講。但係記得各位繼續捐$10啊，我又讀下你哋啲名啊，多謝下你哋先啊。我哋有位叫做 Morris Yip 啦，有位 A Ray 啦，啊，亦都有位 Timon Fipun 啦，有Jane Torhurst，OK，、okay? 讀錯唔好介意啊 ，Reading Fun， 好踴躍啊， 係啊，繼續支持我就大家繼續留言啊，各位啊，啊，今晚難得請到個教授上嚟啊，Gilbert Tam 啦，Lai Si Low 啦，Joe Wong 啦 ，Sharon Lee 啦，嗱，多謝你，你繼續支持我哋，有意見。留低喺我哋個留言板嗰度，好唔好？或者留低喺 YouTube 嗰度。多謝各位，咁我哋休息陣先，翻嚟再請教教授。其實中日文化幾時分家？美國同埋英國文化又幾時分家嘅？ 方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遊歷新舊交接的社區。走訪各大小的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個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文風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 逢星期三8點到9點。 喂，政治好醜惡的喔、 欸、你不理政治，政治不會不理你的。 政治很深的喔，我們不懂的喔。 德國詩人布萊希特曾經說過，在各種的無知之中最差的就是政治無知。 政治吃得的嗎？ 是啊，真的吃得的。乜你沒有聽過政治咖喱飯嗎？ 咖喱飯有沒有料到的？ 政治咖喱飯每周政局分析，在香港已經赤化的媒體環境裏面撥開雲霧，認清事實，宏觀視野，本土角度，言論還有大辣、中辣、小辣。 這個剛聽了，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 明晚記得看政治咖喱飯啊！OK，Anyway， 我哋今晚請到連月曾教授上嚟啦，啊，咁同我哋探討一下一啲咧冇探好少人探即係探討嘅課題。 離經半道 啊！我唔知係咪離經半道啊！今日離經半道，可能將來係顯學嚟嘅啊！我哋好難講嘅。咁咧喺上一次提到咧就話中港係咪會有一個即係文化的區隔會好啲咧，對香港咧。首先，我哋認識我哋嘅歷史，好似大陸咁樣講喎。真正香港歷史係點嘅咧？啊，咁你又提到咧，就話依個土司，土司。咁我開頭都話啊，點樣理解土司？即係地方嘅原先勢力管治翻呢個佢哋嘅人民，稱為土司。你又提到流官，咩叫流官呢？流官即係中央政府，即係朝廷派落嚟嘅官員，因為佢可能會調來調去，所以叫流官。咁喺清朝即係中葉之後，先至能夠即係成功地係管治我哋今日覺得係中國領土嘅地方啊，先至而最後一個即係土司嘅地方咧，即係地方勢力管地方勢力嘅地方咧，就竟然喺鄧小平家鄉附近咧四川嗰度。OK， 咁講開咧就話你頭先提到文化咧係有佢個獨特性，而獨特性開頭咧係未必被接納嘅。係啊，咁你話提到話美國咧，今日我哋聽到嘅 American accent， 嗯 ，OK， 睇一睇。中國政府、中共政府是用 American accent 的，是用美國英文的 ，OK， 即 係因為佢快好多留生喺美國啊嘛， 係啦，唔係用英式英文的。你睇電視台咧啲外交部啊，唔係嗰啲佢嗰啲喺個大陸嘅政府部門、中央政府層面啊，佢哋開嘅招待會後邊有塊 backdrop 嘅。啊，寫住乜乜部乜乜部嗰啲，冚唪係美式英文嚟嘅。啊 ，center 係 TR 唔係 TRE 嘅。 主要留學生係派去美國。 係啊， 咁佢而家中央銀行行長咧，易剛都係派去美國留學噶嘛。嗰陣時喺 Minneapolis 嘅時候，我喺嗰度讀研究院，佢喺隔離一間大學讀書，我哋見過，即係傾成日傾偈咯。 哦，你啊，咁有淵源。喂，李克強都好似美國讀過㗎。咁 anyway 講翻咧，就係美國人咧開頭咧都係有即係美國知識界覺得咧，就話有個呢個地方特色，而地方特色咧，美國當時好大好多都係土炮嚟嘅啫，係啲鄉下仔啊，呢個咁嘅嘢耕田嘅啫。主要發現美洲就因為美洲有土地，同埋美洲可以有個新嘅地方俾佢哋過佢哋認為嘅宗教生活啊。咁美國知識界都係好反感嘅 ，until 有一日咧。你話有一個叫 Emerson 係啦。 Emerson 係咩料咧嚇？ 其實 Emerson 大家可能都好睇過佢，讀過佢啲嘅即係金句啦。佢成日出現喺嗰啲聖誕卡啊，或者咩賀卡上邊一句，你嗰啲咁嘅好非常之寫得好漂亮嘅文字，好多時都係 Emerson 啊，因為佢呢個真佢人嘅文筆真係好。但除咗佢文筆好之外咧，其實佢思想非常之前衛嘅。 嗯。 咁實際上美國喺1776年就即係獨立啦，打革命戰獨立革命戰爭啦，即係政治上 就嗰陣時就獨立咗啦。但係喺文化上，因為英國嘅文化真係博大精深啊， 係， 即係影響非常之強大嘅。即係佢一路係籠罩住美國成個學術界，直至到美國獨立咗之後幾多年啊？差唔多成五六十年，美國人先至覺得有需要喂，即係唔好再喺英國文化嗰啲醬缸入邊嚇停留太耐啦。我哋要有自己獨立嘅文化。咁所以 Emerson 就喺1837年咧，就俾咗一個演講。那個演講詞的名字就叫做 The American Scholar， 就是、美國學者， 美國學人。在那次呢就第一次提出，就是說呢美國的知識界不能夠再跟著英國人的屁股轉，我們要有自己的文化，自己 的創造出來的東西，就是完全的風格上、意識上都不同的。提出了這個這樣的所謂後來的學術界稱之為美國的文化獨立宣言。 哦， 咁嗰下嘢咧，先至真正係美國人喺意識上獨立咗上嚟。咁其實實際上咧，政治上當時美國嘅政治精英咧，其實都好介意呢樣嘢噶，好強調美國人嗰個國格、國民性要同英國唔同。所以從華盛頓一路到門羅總統第六任總統之間，他們都是在做這個工作的。但實際上很多知識界裡面的人呢是滯後的，直至到1837年如雷貫耳，就是這個 Emerson 那個演講，那美國才走上真正、就是、意識上獨立。這個就是美國的所謂獨立，就是真正獨立實際上是分兩個階段完成的，一個是政治上1776年，一個是文化意識上是1837年。 但這樣 Emerson 這些是主觀願望，我們正獨立了還要文化獨立呢？難是很難的，因為呢當時的歐洲呢就是知識的基地的，他們很多的知識呢都是來自歐洲 幾百年的傳統，甚至是上千年的傳統嘛，是的，很豐富嘛，那些文化的創作啊， 是的，還有科學上啊， 是非常之豐富的嘛。那你美國有什麼本事啊？ 還有開國元勳的 Franklin 呢Franklin 呢其實他是遊走於美洲和歐洲之間的。 但實際上呢，當這個即是Emerson 提出了他的文化獨立這個概念之後，大概在三十年之間，美國就出現了六七個非常之真的怎麼說，是一流的思想家、文學、即是文化人、詩人，令到整個美國的文壇整個品味意識風格都跟英國文化不同。 譬如呢，可不可以舉一下啲例子呢？ 舉一個例子，就是這個白瓊記的作者Herman Melville。 瓊如無比敵。 實際上呢，他呢、就是、是一個怎麼說，實際上他不是一個很怎麼說高深學問的，不是。他最初的時候初出來做事的時候，他連找一份書教都找不到，人們不請他，覺得他的學問太低，他就頭頭碰了黑，結果又怎樣，我就走去報瓊，就上了瓊如船，即是報瓊船。那時候報瓊是一種最低下層的職業，沒有人去做，真的找不到飯吃，在陸上在岸上找不到食物，真的才上船。他就去上船。在好嘢，好嘢做咩呢？他在從這個捕鯨的生涯入面悟出了很多、就是、很寶貴的東西，後來成為、就是、他的 經典文學、 就是、造就了他那本經典。這本經典是第一次用很崇好，點講啊？好尊重小人物嘅筆調嚟去寫佢哋呢啲咁嘅嚇低下階層入邊嘅人點樣可以頂天立地？話呢樣嘢係英國文學入邊冇嘅。 英國文學入邊又講啲貴族啊，講啲嗰啲咁嘅即係 包括阿珍姐嗰啲啊， 你睇即係係啦 ，Jane Eyre 啊嗰啲咁嘅即係即係 Wuthering Heights 入邊嗰啲咁嘅全部都係即係另外一種情懷嚟嘅， 嗯， 同呢個 Moby Dick 入邊講嘅嘢係唔同嘅啫。 嗯，即係美國平民文化， 嚇、 就是，就依本經典之作。 冇錯啦，即係嚇美國天大地大，平民嚇同、啊、你、嗯、任何人都可以平起平坐，即係一個咁嘅心境，咁嘅態度。 啊，呢本係經典之作，誒、啊、好多人都有介紹。不過紀錄片除嗱、啊、電影有《鯨魚無比敵》啊，紀錄片都有。咧點解列做紀錄片？因為一本書實在太勁啦。 係我哋要從呢個文學史嘅思想史嘅角度嚟去睇。呢、这個呢本經典先至睇得出佢嗰個偉大，佢係喺美國同英國文學嘅一個 分水嶺 嚇、啊，分水嶺嚟嘅。 O K 嗱，好，此其一啦。咁除咗話呢啲誒呢啲咁嘅書咧，即係話講即係喺大海裏邊捕鯨，鯨魚同人搏鬥，人同鯨魚搏鬥啊！呢啲咁故事之外咧，就是、人咧最中意睇嘅咧就係愛情小説。咁啊，即係美國咧就西部咧就係、是、美國一路向西啊，向西發展同埋向南發展啊嘛嚇。OK， 就開到 Wild Wild West 出嚟嚇、啊，南邊就攞埋得啊 Texas 啊，咁北邊咧就同俄羅斯買咗呢個阿拉斯加。好啦，喺呢個發展過程裏邊咧，佢唔係咁多即係嗰啲人嗰個諗法咧，已經同英國咧，英國當時去到咧就19世紀中期維多利亞年代啦嚇、嗯啊，即係好多嘢係好保守嘅嚇、啊，即係好即係禁欲主義啊！啊，聽聞咧大部分 佢哋嗰啲即係道德啊觀念啊嗰啲籠罩得好緊要嘅啫 嚇。咁喺即係愛情小説方面有冇啲即係開始同英國嗰套即係 Say Goodbye 有個 departure 咧？ 有啊，即係你我舉兩本著作，一本都係美，都係呢兩本都係美國著作。前者第一本我舉嘅咧就係譬如呢個Edith Wharton 作嘅呢The Age of Innocence 啊，即係佢入邊其實就係承傳咗英國維多利亞時代18、19世紀嘅嗰種叫做態度小説，我叫佢做 咩叫你有態度問題都好新嘅名詞。 其實佢所謂態度小説咧就係咩咧？就係、是用一啲好細膩嘅筆法去描寫一啲人嘅心境，佢哋點樣從即係好多情慾入邊咧昇華出嚟去悟出嗰個道德嗰個重要性而遵守佢，即係通常係咁嘅主題嘅。咁呢個主題咧，去到美國初年立國初年咧，譬如喺 Edith Wharton 嘅筆下咧，都仍然係即係佔主要地位嘅。咁所以 The Age of Innocence 嗰本書入邊都係講呢啲咁樣嘅嘢，即係男女主角，即係佢哋因為一啲外在原因，即係喺唔能夠結合。啊！即係20年冇見到，卒之見翻，但係佢哋咧都係選擇，大家都卒之有機會見翻，唔係話見到，卒之佢哋大家都選擇唔再見，係遵守嗰種道德嘅規條。啊，嗰種咁嘅即係描寫嗰種內心嗰種細緻係非常之感人嘅，但係仍然係英國嗰套。 即係跟足啊 Jane Austen 嗰個傲慢與偏見啊， 就係嗰套嚟嘅，嗰套嚟嘅。但到咗呢個第二本小説即係出台啦，就係呢個 The Scarlet Letter。 OK， 好出名。 即係佢呢個小説入邊嗰個主人公，因為同一個男即係女主人公同一個男主人公之間有一段即係不倫戀。即係。咁但係即係佢就受到即係社會嘅制裁，受到法律嘅制裁。咁佢要喺胸口上面掛一個英文字母 A 字啊 ，A 即係 adultery， 即係邪淫、 通奸、 奸淫係啊，通奸 係啦。 咁同埋佢唔准同人哋講嘢嘅。咁啊，法庭就即係判佢即係要咁樣樣嘅。咁佢覺得佢自己冇錯，係我真心愛一個人。咁我有咩罪過咧？即係咁。佢唔接受社會嘅批判，雖然佢接受社會嘅法律嘅制裁。咁所以佢一直，而且當後來嗰個周圍嘅人或者社會上嘅人對佢態度轉變咗啦，原諒咗佢，或者即係覺得佢都係冇錯啦。 他仍然不跟人家讲说话，他很骄傲，他觉得我做的是对的，你们当时是错判了我。这套道德的观念跟以前跟英国那套又是非常不同的。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看出就是美国的文化在那三十年之间是 变得很厉害， 有一个质变。 所 以我觉得香港人一样可以这样做。但我们可以留意到一件事，就是虽然美国 是这样做出了一种文化独立出来，但他们没有否定英国文化 的那种各方面的成就，成全了很多英国的东西，他们没搞文化革命的，就是说 来得很自然， 所以我们香港人一样是可以这样，我们承受中国的很多好的文化，但我们要有自己的一套。 据我所知，在美国读大学，如果是英国文学系，你一定要读莎士比亚的。 当然是啦，我也读过啦。 你说的是十九世纪中叶的事嘛，那时莎士比亚已经是死了，不会这样排斥。而十九世纪的时候,Charles Dickens, 他写的那些小说，其实我们今天买成本看或者看戏,Charles Dickens 的东西，原来当年呢他是用每日連載小說的方式， 即係喺報紙上面即係寫文章，即係好似金庸寫武俠小說咁樣。 係啊，嗰陣時喺美國一樣大行其道㗎，即係佢嗰啲結局寫得唔好，啲人會喊㗎，對岸會喊，即係佢係有咁嘅胸襟，我哋要行自己嘅一套。 係 啊，但係我哋同時咧係，如果人哋國家啲好嘢咧。我哋會吸嘅， 日本一樣啫嘛， 係啦。我真係想問你，日本點樣 depart from China 啊？ 日本嘅文化獨立咧，就其實又係滯後咗好多個世紀添噶，即係佢呢個喺隋朝嘅時候，佢已經即係同中國劃清界線，政治上啊。即係隋朝嘅時候，日本派一個使者去中國見呢個隋炀帝嘅時候，那個國書上面就寫住，即係日出之國至日落之國，即係 其實真係好侮辱噶，好侮辱噶，大佬。 隋炀帝睇咗之後好把火嘅，真係咁啊！嗰陣時嘅日本已經即係政治上獨立於中國啦，唔好當我做凡俗嘅，即係話但係日本嘅文化仍然係受中國文化影響好深噶啊。咁一路到幾時佢先至即係出現咗文化獨立呢個概念咧？就係去到呢、這個這個宋朝同埋元朝，即係交接嘅，即係嗰個年代。咁當時咧就 出現咗啲咩事？ 出現咗咩事咧？就出現咗即係兩件重要嘅事。第一件事咧就係宋朝亡國時候，元朝即係建立嘅時候咧，大批嘅中國嘅知識分子係投降，反抗都冇，一係就走佬，一係就投降。投降咗之後咧，仲要入去元朝政府入面做事，咁日本人睇到嚇到傻咗眼，哇！呢啲所謂即係士大夫點解可以咁樣就變節㗎？真係～好頂唔順呢樣嘢嚇，咁當時有啲所謂即係紫金五儒啊咩即係非常之重要嘅即係儒家嘅傳人啊，包括一個叫劉炳章，都做咗呢、這個人都做咗即係呢個忽必烈嘅宰相啊，咁日本人就覺得非常之即係失望啊，傷心啊，即係佢哋嘅文化武國入邊嘅。最頂尖的人物，這些士大夫竟然可以一夜之間在個華夷那個界線那處轉向他們對中國的文化，對中國人的對他們的文化執著這回事呢已經有懷疑。跟著呢就是元朝呢，就是佔據了中國之後呢就出兵打日本了，咁就派海軍由呢個朝鮮嗰處出發，咁就去到福江，今日喺福江，咁呢個喺福江處登陸，咁就即係打日本嘅。咁第一次打唔贏，就退咗翻去。第二次再嚟打，好幾倍兵力，都打唔贏。 咁膠著咗一陣之後咧，忽然間咧就有即係颱風嚟到，就將元朝嘅海軍全軍覆沒，打沉曬啲船，即係嗰次咁嘅颱風。咁咧就日本人就哇得救嘅，即係話，咁咧佢哋就對呢個颱風咧就覺得係啊一定係神派佢嚟嘅啫，嚟打救我哋嘅啫。咁即係咁嗰次嗰個風咧，日本人就叫做神風啦。神風特工隊啊，即係二次世界大戰嗰時嘅 卡馬斯， 係啦，其實就係嗰個風嚟嘅啫。 即係 God is on our side， 啊 ，God is on our side。咁佢覺得自己 God is on our side， 中國又咁唔長進咧，嗰啲咁嘅士大夫咁唔長進，唉，我哋都係自己即係搞我哋自己嗰套啦。咁喺嗰兩次事件之後咧，日本就出現咗呢個文化獨立意識啊。都係咁嘅。但係儘管啊，即係佢想喺自己有自己嘅文化一套文化之餘啊，佢並冇排斥到。中國文化特別係中國文化優秀的部分喎， 譬如 咧，佢接受嘅，咁呢個王陽明喺日本係個地位非常之高 嘅，宋明理學都係， 宋明理學非常之即係喺日本係顯學嚟嘅啫。咁從即係中國經過中國引入嚟嘅佛教。亦都成為一個非常之即係日本非常之尊重嘅一種信仰。 嚇、啊！大陸成日講鑑真和尚啊嘛， 係啦， 成日都講嘅 嚇。但係佢有佢自己一套，係嘛？佢有佢自己一套，佢唔排除咧，佢唔會搞文化革命啊嘛，係嘛？咁、所以人哋搞獨立就可以包容你以前嗰啲文化啊。咁其實我哋香港一樣可以。中華文化是我哋嘅香港文化一個源流嚟嘅，係嘛？咁我哋好尊重佢其中即係優秀嘅成分，但係我哋要有自己新嘅嘢啦。 嗱，呢度咧仲可以跌入講落去嘅，不過因為我驚唔記得咧，可唔可以搜咧阿連教授推薦嗰本書《日本與日本文化》出嚟啊？咁樣嗱，呢本咧就係阿教授咧係推薦嘅。日本歷史與日本文化就是翻譯本嚟嘅，內藤湖南著，咁咧中國大陸嘅翻譯本嚟嘅，你都喺呢本裏邊咧攞到呢個資料出嚟嘅啊。咁另外一本咧就係頭先講你呢個另外講美國嘅，美國嗰本咧係講 門羅總統嘅傳記， 梅羅總統嘅傳記啊。咁咧就 Harry Ammon 嘅呢本咧係他於門羅總統的時候就提倡了就話個門羅主義嘛，咁其實佢同文係就係美國文化獨立的一部分，係咪咧？ 佢門羅主義當然係咧，即係話佢嗰個即係 我哋唔該 歐洲，同埋佢嘅國力係要伸張到邊度，即係外國嘅勢力可以即係入嚟，即係咁。咁佢係一個即係獨立國家，佢嘅主權即係嘅領域係大概係去到邊度？咁但係其實佢好重要的一樣嘢就係、是。他自己很執著去建立一個美國的國民的意識， 是 就是民族主義，簡單說就是民族主義， 美式民族主義， 是的，咁我哋通常喺香港就覺得即係要搞呢、這個即係所謂呢、這個普世價值啊等等嗰啲，冇錯，嗰啲係好重要嘅人類嘅思想遺產，但係我哋唔能夠因為有呢、這個國際嘅即係呢個普世價值嘅呢個意識啊，而否定咗某啲情況底下咧，民族主義係好重要嘅。民族主義好重要。 譬如咩情況？戰爭狀態 好簡單啊！你中國抗日戰爭嘅時候，咪要講民族主義啊？你如果你講嗰陣時要講國際主義，講就變咗漢奸 啊！啱， 所以呢啲又唔能夠太極端嘅，係嘛？所以我哋即係話咧，即係喺香港咧，既要有本土意識，亦都要有普世價值， 係 嚇。咁呢個就牽涉到即係香港近年來呢個社運入邊嘅兩個分歧啦。泛民嚟講咧就好注重呢個普世價值嘅， 係 嚇。咁咧本土派咧就好注重呢個香港人嘅意識嘅。咁咧就之間咧就即係勢成水火，我覺得係冇必要嘅。實際上喺某啲情況之下咧，係要強調呢個本土意識或者係所謂民族主義嘅。有某啲情況之下咧，我哋都應該咧。強調即係普世價值嘅，睇下邊個時機啊嘛。我覺得香港目前嚟講咧，似乎要多啲翻強調翻嘅咧，就係我哋嘅香港人嗰個意識， 即係本土意識。 本土意識。 其實呢樣嘢咧係喺香港嚟講咧，喺我哋嗰代，我哋喺不知不覺之中係重視咗本土意識。 我哋唔知嘅啫。譬如香港嘅過去幾十年嘅即係我哋叫 pop culture， 由陳寶珠、蘇芳芳啦。至到梅艷芳啦，嗰啲都係一個嗰、那個本， 當然 係以香港先做得到出嚟嘅嘢， 而香即係、就是、香港嘅本位文化啊嘛， 本位文化，嗰啲係香港特定嘅時空先做得出嚟嘅。啊，南洋係做唔到，南洋都要係即係要睇香港戲嘅，邵逸夫要嚟香港搞先至掂嘅。喺南洋嗰度係唔會搞到咁多姿多彩咯，咁香港事實上是東南亞在文化上的首都。 是其實是香港是有條件的，不要說香港太小，即你比起中國來說是很小，但你比起很 多國家香港不小的。譬如 很簡單，以色列是八百多萬人口，不大得過香港很多，紐西蘭只有五百萬人口，這個英國在它最即是十九、八十八、十九世紀的時候，它的人口是比香港多一倍的，是 即 是它發展到這麼燦爛 的文化出來可以。 是可以， 所以香港一樣有本錢， 不在乎大小，只在乎因為直到今天很多設計的東西原來香港是領先的， 當然是啦， 不是只看 hardware， 很多人是只看 hardware， 實際上這個世界除了 hardware 之外還有 software 不是只是電腦的 software， 我們的即是軟實力在設計方面原來香港是領先 的很多東西人家告訴我們，很多其他國家你覺得是、即是日本設計一流啦，南韓好似一流，其實佢哋都係請香港，有部分要請香港人過去做，即係話香港嗰啲 talent 咧，我哋唔好忘記，佢哋係有真係 talent 喺呢方面，呢、這個就會唔會同香港個自由啊係有關係咯？我聽聞咧就話大陸咧，即係佢哋畫油畫咧，嗰啲基本功咧係好掂嘅，就係、所以咧，大陸有個行業咧就係、專畫專 copy 啊。嗰啲油畫佢做得咧，係即係一模 一樣，一百張都一樣樣嘅， 一模一樣樣。佢真係抄出嚟咧，係真係佢點解會抄到？佢基本功做得好，但係咧翻過大陸教書嘅朋友咧，全部都話俾我聽，佢哋基本功好，但係個創意係不足嘅。 佢個黨根本唔俾人創意嘅。呢樣人一個人有思想，其他人都要跟佢嘅。 即係有啲人覺得係政治上係咁啫，呢啲同政治冇關。對唔住。呢、這個中共就係唔係咁諗啊？所有嘢都係 under 佢嘅 control 嘅。咁當然啦，有啲嘢會唔會側側膊啊？有啲人因為咧講就講話唯我獨尊一個大曬啫。 下面佢有啲有啲人有計仔嘅。 啊，有計仔，仲有係未必俾面你㗎。咁啊我哋講翻落去啦。頭先嗰兩本書就係、你 recommend 大家如果想了解即係、日本嘅文化幾時同中國文化係分。即係有分開始有分道揚镳咧，值得睇嗰本書啦。依本《日本歷史與日本文化》，咁另外一本咧就係講呢個美國嗰、那個美國嗰、那個門羅，門羅係推即係佢追求呢、這個即係民族嗰個身份認同咧，知道呢樣嘢咧。咁其實係包括埋咧頭先你所講嗰個文學創作嘅。咁啊，值得嘅一公一個人咧叫 Emerson。Emerson， 我開頭以為 Edison， 咁但係咧，你其實我引證翻嚟咧，你頭先講話頭去翻日本文化一本書，唔該啊，呢本書咧就係我哋香港未必翻譯到咯。嗱，呢個而家係一個簡體字版本嚟噶嘛，因為我哋有時要咁樣睇嘅，因為香港實在太細。而香港咧係一個金融中心咧，啲人普遍咧係功利係功利啲嘅，咁有啲文化嘅嘢咧就唔夠重視嘅。 嗯， 即係你如果要翻譯一本香港，第一有冇人才可以翻譯到？係。第二翻譯到之後咧，我哋出有幾多人賣？係。啊，呢個係大問題啦。呢啲 其實即係呢啲書咧。是因為大陸即係改革開放嗰二十年咧，嗰、那個環境政治環境比較寬鬆咧，就多咗一批啲咁嘅書。 係 咁譬如外國嗰啲法律嘅著作啊，即係政治學嘅著作啊，都喺嗰陣時即係喺大陸即係翻譯咗出嚟嘅。 嗯， 但係我估計咧，好快脆就會收曬㗎啦。 即係又會控制翻嘅，即係唔呢啲書，而家已經批緊啦， 嗯， 已經批緊啦，即係過去嗰二十幾年即係太過寬鬆啊，即係太多嗰啲歐美嗰啲思想啊，即係唔應該影響我哋嘅知識界啊，而家批緊㗎啦，好多人都炒魷魚啊， 喂，仲有好多咧，胡錦濤年代咧好多左膠書啊。 係啊係啊， 嗰啲即係西方最左膠嘅書咧，唔係大美國啊，即係歐陸地區 啊 嘅左膠書咧，全部翻譯成為中文。咁咧，台灣都做唔到嘅，因為嗰啲書咧係即係其實個市場唔係好大嘅，佢要中國咁大先至可以養得到啊。嗯， 咁其實際上佢有好多概念，而家已經否定咗，譬如嗰啲 NGO 呢個概念啊，嚇， 係 即係。當時很多外國，即係好多 NGO， 即係志願人士就入去中國大陸，即係發展啲 NGO。 嗯。 但係佢今天已經排擠呢啲 NGO， 甚至佢覺得 NGO 呢個概念係有危險，對個政權有危險嘅。 嗯。 所以佢逐漸都要排斥㗎啦。咁即係話前二三十年嗰啲改革開放嘅時候，嗰啲比較開明嘅比較。即係嗰種風氣已經逐漸即係退潮，咁好多書將來好快速就會唔出噶啦。 各位即係要買就快手嚇嚇嚇。但係咧，我阿教授，我同你傾偈咁耐咧，我發覺你都唔係咁排斥大陸嗰個文化啫，你都睇簡體字書啊。 我自己係拿來主義，我邊樣用得我就用。 哦，其實拿來主義即係 pragmatism， 係啦，即係好似日本人，即係佢個語言咧好得意噶，佢漢字又用，外來語又用，佢自己本身嗰啲古老嘅日本文又用，係一種非常之複雜嘅東西嚟噶。咁但係佢已經將佢提煉到非常優美啊，即係好多日本嘅文學作品即係攞咗諾貝爾獎嘅啫嚇。其實我哋香港嘅語言其實就係應該走呢條路。我哋受好多外來嘅語言影響，又有中國嘅文化影響，又有英國嘅文化影響，甚至有日本嘅文化影響，周邊咁好多嘢影響，我哋係非常之豐富嘅一碟菜嚟噶。只要我哋將佢提煉，煮得好好地，煮出嚟嘅嘢就真係會好好噶。 咁仲有你話拿來主義啊，但係咧喺你嗰代，甚至我嗰代，即係甚至比我細十年十幾年咧，仍然有一批人咧，佢哋係唔睇簡體字噶。即係我有時同佢講，喂，你對中共政權不滿啦，好啦，睇簡體字書咧就一來就平啦，即係同樣本翻譯嘅咧就係大陸。 唔好忘記，我係七十年代嗰時嗰啲左派嚟嘅喎。 哦 ，OK，OK 啊， 即係我喺學校教書，同事叫我做左仔鏈嘅喎。 左仔鏈啊，而家變咗呢個右膠。 我即係嗰陣時俾佢即係洗咗腦係嘛？咁而家跳翻出嚟先知道，哇，係咁樣嘅一個政權啫，國今時而作非啊！但係嗰十幾廿年學咗嗰啲簡體字，我仍然保留住，冇所謂嘅。對我用得好啊，係得㗎啦。我自己 咁講即係如果我哋要吸收知識，哪理佢係乜嘢字啊？象形文字咧照睇啦。但係喺即係的確有啲朋友咧，就係佢政治上立場咧，佢 接受唔到簡體字。 接受啦，但係就算佢係藍絲帶都好啊，佢係接受唔到，係整唔少噶，真係唔少噶。佢哋話冇，第一佢哋睇唔明，第二佢哋冇辦法接納。話嗰啲嘢我頂唔順嘅。佢政治可能好保守啊，鬧到你班咧九二八雨傘運動啲人不得了，但係佢係唔睇簡體字書，唔止一個話俾你聽，係好多。好多人都係噶咁樣嘅，咁啊，我覺得喂你要嘥喎，因為咧大陸咧佢政治嘢你可以話佢你唔認同佢啦，咁但係咧佢有，因為佢夠大呢、這個國家，接近十四億人口，同埋工業多元化，自然咧個思維係多元化嘅，所以佢翻譯咧係做得好闊嘅。咁佢有啲翻譯嘅書，佢亦都有啲文學嘅作品係值得去一睇噶嘛。咁我哋香港係冇可能做得到。咁你買台灣書，台灣書係比香港闊啦，但係台灣書貴啊嘛。大陸書咧同一本咧可能三分一價錢嘅啫嘛。即係舊年前年咧舊依幾年咧有個叫 Harari 啊，佢專寫咧呢個我哋人類個發展史嘅呢個出咗三本書。咁咧如果買台灣書咧就係成200幾蚊本嘅，買大陸同一翻譯本咧係即係七十蚊到嘅啫。 咁值得睇啦。 不過台灣書就有一個優點，佢設計得好靚。 係，大陸係冇咁靚 嘅，即係有保留價值嘅嗰種書，即係每一本你就算即係睇完，即係你擺喺個書架上面都靚啲。 咁你屋企要好大至得喎，因為頭先講過Homo Sapien 嗰啲書咧，佢不涉及政治啊，同埋咧係有少少近馬克思唯物主義嗰啲睇法，所以大陸係會接納嘅。咁啊你係要攞嗰個 information 啫嘛，你即係可以慳好多錢咯。不過好難講，大陸係你驚佢原因唔係話因為佢係中國共產黨，而係佢成日變啊！ 唉，冇錯冇錯，而且佢好多好無謂嘅都做埋呢啲，譬如有啲書呢啲書咧，大陸即係簡體字嗰啲我唔介意 啊。 佢將嗰啲內容有時嗰啲字眼都變咗㗎，咁人哋譬如明明係。即係台灣咁，咁佢就特登要加個中國台灣喺個。 嗱呢樣嘢咧講到住。 台灣大學國立台灣大學，佢特登就取消咗你國立嗰兩個字，呢啲咁嘅 小家 小家嘢㗎咋。 因為我唔信啲人咧多咗國立兩個字咧就會咧係會投台獨一票。我睇呢樣嘢係冇乜關係，你咪造成反感咯。不過你頭先講到咧就話廣州有一個口音啦。其實即係我要話俾你聽咧，我喺傳媒做咗好多年啦。咁香港咧就而家有個問題我唔覺得係好啊。可能我保守咧就係從前電台、電視台嗰啲播音員，包括記者好啊之類咧，係佢係標準嘅廣東話口音，香港腔嘅。但係而家咧係。咬字方面咧，做唔到以前嗰種咁準確啊。譬如好簡單，我哋講永安咧，永安公司啦嚇，唔係賣廣告，永安公司。原來我發現咧，好多人讀唔到永安兩個字啊，讀永安 O N G 啊，即係馬拉嗰度姓王啊 ，O N G 嘛。原來係好多人讀唔到嘅啊。這個一來係懶音啦，二來就係我估佢哋係佢哋嘅成個圈都係咁樣講嘢，因為我哋個年代邊個教我哋讀音啊？淨係聽老師講啫嘛，因為我哋全部人都係個個都係講成咁噶啦。 同埋我哋聽電台啊， 係電台係統一咗個口音嘅。但係除咗電台之外，我哋嘅 peers 都係咁樣講嘢啊嘛。咁我懷疑而家咧，佢哋咧部分人啦嚇，個peers 佢哋講嘢都 係 咁。 我喺呢個問題上面，我係採取接受嘅態度多啲嘅。 Are you sure？ 即係我覺得呢個可以成為香港嘅特色。 係 啊，所以即係有啲即係比較傳統嘅思想，可能接受唔到呢種咁嘅諗法。但係我覺得，如果你從語言社會語言學嘅角度嚟睇，社會語言學入邊有一門好專門嘅學問叫做 language change， 就係即係語言嘅進化。咁一個語言佢唔可以經常或者即係唔可以恆常保持佢嗰、那個。特點的它的發音、字義、字形，甚至它的文法都會 在個時間裡面，即慢慢它會改變的那這個改變是受很多因素影響的，即你是止不住的即與其即你抵抗它，你不如就順著它，即我的意思是這樣。 是 舉一些例子，即而家我哋咪好多時會話廣東話咧就接近即係中國嘅即係古音啊， 係啦， 即係普通話咧就受到即係好多外來嘅即係少數民族嘅因素影響咧，佢脱離咗中國嘅古音啊。呢個咁嘅講法咧，實際上係一種點講啊？即係神話嚟嘅。 點神話法咧？ 因為你想想即係話講，即係中原嘅話嚟到華南，同呢個百越族咁多唔同嘅地方嘅類型嘅百越嘅語啊，溝通咗之後，混咗之後，即係佢能夠保留幾多咧？會唔會多過北方咧？係完全係一個即係冇可能嘅問題。冇可能嘅。即語言是不斷變化，當然有些字眼、有些音節是我們接近中原，即是 古典 的漢語的音，有些呢就是普通話裡面接近多一點。 一定是話啊唐詩就用廣東話嚟讀就押韻好啲喎。你就算你床前明月光嗰首詩啊，你用廣東話嚟讀咧，個押韻嘅程度咧係低過國語。 Oh, really? Okay. 你冇心啦， 你真你自己讀下你就知 道。嗯，好啊，我陣間去讀下，陣間去讀下先。啊， 嗱，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光同霜就唔同啦。 係 啊，但係如果你用廣東啊國語嚟讀啦，係嘛？你用普通話嚟啦，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光同霜係押韻噶嘛？哦，你廣東話反而唔押韻啊嘛。 Okay, 所以你即係唔能夠一概而論嘅呢？ 有好多咧係中文系畢業或者研究廣東話嘅專家咁咧。 冇錯，有啲廣東話係即係保留咗古音，但係有啲國語即係普通話亦都保留咗古音，你好難講係邊啲嘢。我哋廣東話同中原嗰個距離係好大嘅，實際上。 是 實際上很大， 以前沒有電台電視，沒有 internet 即是、就是、那個文法，尤其是在文法即是那些東西的書跟這個普通話是差很遠的、 嗯、 好，那你不只是即是香港、即是粵語和、即是普通話之間有這樣的分別，原來美國人呢之間之中呢都有這個這樣的錯誤的想法，以為哦，我哋美國識英語啊，仲古典過英國而家嘅英語啊！我哋嗰啲係莎士比亞英語嚟嘅，即係好多美國人係咁樣諗嘅喎。咪、一樣咁啊！即係同香港人咧， 即係保留咗佢 啊，實際上 獨立。O、okay, K， 實際上係錯嘅。 O、okay, K 啊，不過美國好大嘅、啊，不同誒、 但美國大，雖然美國大，但美國嗰、那個語言嗰、那個。即係齊一性是非常之高的、因為佢個即係地方的交通發達， 係 啊，咁呢個係佢嘅其中一個特點嚟嘅。 啊，仲有佢嗰個喺傳媒方面咧，佢比好多地區、好多國家咧係領先嘅。傳媒可以統一口音啊嘛，即係以前你頭先提到話，我哋都係聽電台大啊，咁我哋學講嘢可能學電台或者電後來電視仲多過跟老師老豆老母講咧，因為如果係跟老豆老母講咧，就係你老豆老母邊度鄉下已經決定咗你嘅口音。但我哋發覺新一代咧唔係嘅，起碼我哋嗰代已經唔係啦嚇。不過趁記得，我問翻一樣嘢先，你頭先舉咗美國嘅例子，舉咗日本嘅例子，美國就話喺點樣去讀書一次。有美國文化呢家嘢，日本咧就同中國嘅文化分道揚镳咧，就大概元朝宋元之間嘅。不過咧日本咧同中國有一海之隔 ，OK。而美國同埋英國亦都又係有一海之隔，而且仲更遠添 ，OK。香港咧係得條深圳河，而家咧有埋高鐵通咗之後咧，就根本咧就即係。他們認為的融合是不斷加速當中，那香港其實是難以做的，因為很多事情跟地緣是有關係的。 你從地理的角度去看，似乎就是這樣， 是啊，是啊， 但是不要忘記我們是一國兩制的。 OK， 是一國兩制的，即是我們的制度跟他不同，英國和美國的制是一樣的所以我們 在這個問題上，實際上那個區隔可以是很深刻的嘛、制度都不同，價值觀念都不同，我們接觸的即是我們開一個開放的體制，大陸是一個封閉的東西、這個這樣的距離才更加大，不要只是看那個地域的距離，地理度佢幾多少公里唔係嗰個問題，仲有其他個方面嗰啲嗰個距離係非常之大。 即係話你覺得唔係淨係一個 physical 嘅問題，唔係，而且個制度，佢入到嚟香港咧，佢多多少少咧，佢知嘅，佢知道要守翻香港嘅法律嘅。咁啊，其實仲有其實仲有好多講翻就話澳門香港而家相差咁近，其實澳門都有另外一個口音。你話語言 language change 係嘛 ？language change， 澳門距離咁近，佢都有自己嘅口音。即係大家唔信咧，就話你可以睇下澳門電視台啦嚇。你澳門嘅電台咧，一聽咧，你會聽下咧係有分別嘅，即係咁近，我哋以為一樣啊。 其實不是一樣，我們以為廣州的，讓你細心聽是知道不是一樣，而澳門是更加受大陸的影響。 我覺得香港人應該以自己的不同的口音而覺得自豪，因為我們是開放的口音。 Okay, 即是紐約， 我們受英語的影響，我們受日語的影響，我們受很多語言的影響，成為我們一個獨特的文化 的風格。 嗯，好像紐約一樣。 是 啊，紐約呢，大部分人都不是講美國口音的。 很複雜的，他那些，是吧？即是他有獨特的自己的，即是紐約，一聽就知道是 New Yorker 的口音。 是啊，即是那些是少數來的，他是紐約的最多移民，即是世界各地，移民好，做生意的好，什 麼。但他們移了去之後，在美國，他們猛在那裡溝的時候，就溝了一種比較上大家都共用的口音出來的。嗯，那張就叫紐約口音， 紐約口音，溝溝下就溝到噶啦。我聽講啲國際學校咧，即係啲細路咧，咁到底國際學校佢哋講咩口音咧？有種講法，可能呢種係好片面噶。啲細路仔咧就會自己咧係溝溝下咧係溝到一種英文嘅口音出嚟嘅。咁就睇下邊啲學校啦嚇。咁有啲係英國傳統勁啲嘅咧，就講英國口音，即係一加拿大回流或者美加移民嘅。多數啲細路仔溝溝下，就算佢唔係嚟自美加，佢老豆老母唔係嚟自美加，佢啲同學溝溝下咧，就會講出咗一種加拿大口音或者美國口音出嚟嘅。 其實佢哋咁嘅，即係啲學生啦，或者佢即係畢咗業出嚟，就喺社會上面，即係要應付唔同嘅口音嘅人啦。佢哋變得好快嘅。你一唔同嘅口音嘅時候，我即刻可以 switch 到你嗰種口音嘅。 哦，咁勁 啊！好犀利㗎，真係咁㗎，好快脆㗎， 好快脆。我冇語言天才啊，學唔到 啊。即係佢即係好快嘅，同黑人講句就有啲黑人嘅口音出咗嚟嘅。 哦， 唉，係咁㗎。 但他知道自己， 他回到家就跟老爸說另外一種口音， 是 這樣的。 哦，OK，即是人有適應能力的， 有這個能力， 那些都是有些語言天才，是 嗎？是的，很普遍的現象， 很 普遍的現象，通常是會switch的。小孩子學東西，其實學語言其實不是當作，即是一個語言這樣學的，他沒有這個意思的，他就是跟你說東西的時候的習慣而已，他跟阿婆阿嫲講嘅嘢同阿媽阿爸講嘅嘢係唔同噶，咁佢咧即係嗰個語言嘅特點係就已經唔同噶啦。 講翻，如果同阿嫲阿爺阿外婆啊嗰啲講，可能又講翻啲鄉下音出嚟。 係啊，冇錯噶。 佢知道嘅， 知道噶。佢即係佢唔係自覺，但係佢會咁講嘅。 嗯。 啊，都同老豆老母講嘅時候都講英文啦，轉台啦，同佢講就講台山話，即係咁嘅啦。紐約啲人。 哦，即係係好叻嘅。 係啊，啲細路仔叮咁細個，低個啲細路仔就咁。 啊，你講細路啊嘛，即係你講得啱嘅，即係佢未必識寫，但係佢識講㗎。係係， 因為佢適應得好快。邊個人我係用邊種語言同佢講嘢，邊種口音同佢講嘢， 唔醒咯嚇。即係你講開一樣嘢咧，就嗰啲。有一天我經過灣仔，好像春園街或者哪裡呢，一間玩具店，即有很 很多年前，突然間聽到一個小孩在用英文去講恐龍的名字，因為恐龍名字對於我們來講，英文是第二語言的人是很難讀的，告訴你，因為又長又難讀嘛，奇怪，這麼小的小孩會講，那我問一下他老爸，我相信那個是他老豆啦，企喺隔離嘅。咁原來個細路仔咧喺度揀緊恐龍，有成箱恐龍，啲膠恐龍俾佢揀。我話你個仔識讀恐龍名，係咪喺國際學校讀㗎？佢話唔係啊。我點讀啊？我哋大人都讀唔到啊。咩個Tyrannosaur 啊，暴君龍。哇！嗰啲好難讀嘅喎。佢哇隻隻喺度講嗰啲名，哇點讀出嚟㗎？佢話：我話你個仔點識讀啊？我睇佢係幼稚園到嘅啫，幼稚園到。他說他看電視學回來的，他看電視學回來，因為由小時候可能讓他看英文卡通，我不是鼓勵家長這樣做，但是這個其中的方法，他未必懂寫的，因為那些名字我們不是，其實大部分人都不懂寫，如果是英語作為第二語言的人，他說我讓他看，他喜歡看卡通，看卡通有些講恐龍，什麼呆佬這樣的東西，看看他懂得說，我帶他來這個出園街的玩具很便宜。嗰啲去到揀恐龍，咁原來你就係講啦， 佢適應嘅。 佢哋 你唔教唔使教佢嘅。 喺個自然環境之下，佢哋即係吸收好快 嘅。OK， 嗱，我驚我見識係狹窄啊嘛。咁我終於咧過咗冇幾耐，我搭車嘅時候咧遇到一班西人喎，搭火車佢哋猛去講緊好知都係恐龍嗰啲嘢。我問佢哋。其實啲恐龍名對於你哋英語世界人係咪一件好難嘅？佢話係啊，其實都係幾難，我哋都花個路花個要 effort 先學到嘅。咁我信啦嚇，呢啲係有限嘅例子啊。咁我估嗰個細路仔都幾叻咯啊。咁佢跟住佢同佢阿爸講嗰啲係用純正廣東話去講噶啦。咁就印證咗你呢種講法啊。咁佢係真係會適應嘅啊，但係我估佢唔識寫。我就要好高年班才識寫。如果他 cares， 因為有些人永遠都不會識，因為那些名字是用不到的嘛。咁而家仲有可以 check， 你使咩？你唔需要 border 去識串咯。啊，我哋今晚講到好闊啦嚇，由美國、加拿大講到日本，又講到南越，即係嗱，我哋廣東省嗰個南越啦，又講到屈原，而家講埋到恐龍添啊！其實如果講落去咧，可能講到聽廣東宵都唔得嘅。但我好多謝你今晚咧上嚟啊！咁即係。教到我哋好多嘢啊！咁啊，即係呢個分析同埋嗰兩本書，大家如果有機會咧，如果買唔到嘅話，喺我古圖書館可能會有嘅。 會嘅。 呢兩本書會有嘅。 圖書館都應該有。 係啊，咁大家可以即係睇啦。咁就香港啲仲有少數舊書局嘅，希望都你大家可以撈到啦嚇，趁快手去撈到撈到啲書，你可以研究下日本文化咧，同中國文化係幾時開始分道揚镳？但其實佢仲保留咗好多嘅中國文化喺裏邊嘅。 係啦，日本人保留咗中國文化，保留到比你中國人保留得好啊！ 係啊，係 即係禮失求之嘢，佢哋嗰啲嚇對，譬如對禮嗰、那個啊嗰個堅持，即係高度過你中國人好多啦，係嘛？ 好，咁今晚節目時間差唔多噶啦，咁我下個星期咧，我哋再同大家咧係做節目嘅訪問另外一個嘉賓，咁多謝曬阿 燕 教授，期待咗好耐嘅訪問，今晚終於做到啦。好嘅，嗱，我多謝各位捐贈啊，咁喺節目結束之前咧，我再多謝一聲大家咧。嘅十元運動有好多朋友咧就唔止捐十元嘅，但係咧多多益少，多多益善，少少就無區。咁我盡最後嘅努力讀多兩個你哋嘅名出嚟，你哋多謝你哋支持。唉，嗱出現咗啦，咁咧一先，我哋仲有依個 Pro Rich 依個 Pro Rich。OK， 咁咧就有。仲有一個 CCW teacher，OK， 陳春華，我估係讀陳春華啩。咁仲有一位咧，力源，Jason Zhou。OK， 嗱讀唔曬咁多啊，因為咧已經好夜啦，我唔想阻住阿教授休息啊。咁我哋下個星期再見。OK， 拜拜。 上嘅一粒孤星点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一件单独嘅事件点会引起我哋嘅兴趣呢？世事就好似天上好多粒星串连起上嚟，先至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有思考、有想象嘅星座。弥敦道证交所每一位嘉宾所讲嘅说话，就好似天上一粒星星发出嘅光芒，勾画出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等不同層面的一張圖畫，讓我們細心欣賞、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後的意義。